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839点，升197点，成交金额71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7点，升163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控股658.5，升3.5；美团355.2，升14.2；中金公司24.4，跌5仙；吉利汽车33.85，系升1.85；小米集团31.75，升3.5；友邦保险107.1，跌0.8。港交所516.5，升15.5；阿里巴巴247.8，升3.6；中移动50.85，升9.5；香港中华煤气11.28，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78，瑞士法郎8.735，澳元5.979，加元6.094，新西兰元5.522，欧元9.411。每百日元兑港元7.4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57。日经平均指数报18,530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11美元，卖出1,84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怡景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啊，车龙好长，排翻去杨屋道噶。就是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怡景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杨屋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欣怡花园啊，就是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欣怡花园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对出中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福亨村咧一段咧仲系车多，咁但系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再提提大家啦，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都喺荃青交汇处噶。咁而家荃青交汇处咧又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龙尾就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港岛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在海丰园，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啦，近住和富中心快线有工程，龙尾在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寇渠唱咏， 放在寇渠， 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儿。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喂，呢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哎，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范冠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好兴奋啊！早晨，桂花田， 早桂咩话？ 你唔系桂花田， 我听到桂妈田啊！哎呀， 好听喎、啊，你个名系咪阿哥啊？桂妈田系咪阿哥？ 早晨啊，程振鹏，哎呀，早晨啊！因为咧今日咧阿曾志豪咧请假添， 系啦， 咁啊，所以咧佢连打电话翻嚟都唔打啦，系啊，可能佢而家虚耗紧身体啊，咁所以咧就 咁严重。你讲咩啊？ 佢唔喺度，我梗系要咁讲。 讲多两句啊！ 啊，系啊， 各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咧今天陪住大家咧有桂花田同埋有我程振鹏， 系啊，18度气温，相对湿度64%，一个回暖嘅早上吓，即系又唔大风又暖咧，其实都 OK 啊。 不过今朝早咧一起身嘅时候，唔知个人系咪虚虚地咧？ 做咩啊？ 我觉得系冻嘅，朝头早起身嗰阵时 咧，因为冇太阳啊，因为冇太阳啊，冇太阳争咁啲噶， 争好远啊。 系啊，所以啲人正正感受紧啊，今朝嘅早上气温17度啊， 而家18啦， 而家十八系啊，喂。 啊！ 真系好戥，即系有好戥啊！佢哋高兴，亦都好戥有啲人担心，系啦。 边个佢啊？ 讲紧即系政府咧，咪讲紧啦话，哎呀，而家咧我就咁啦。 你讲个花市啊？ 梗系个花市啦，个花市好紧要噶。 唔开又开咯。 系啊，嗱，即系我哋又唔好再讲话政府朝令夕改，唔好咁讲佢。 喂，系啊，我都想话咧， 因为要计划多啲啊嘛。 我都想话咧，话晒我都系一个低级公务员啦。咁我咧都要向上爬噶嘛，所以我咧都经常会留意下咧啲高官咧佢哋嗰个嘅说话嘅技术啊，同埋技巧啊、艺术啊各样啦。哇，我今次真系学到嘢啊！阿陈肇始局长。我哋当初咧，讲话咧，系唔开呢个花市。 系， 我哋有讲话咧，系之后会再同业界咧， 再商讨嘅。 咁意思即系咧，其实未讲实。 哦， 所以而家商讨完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开翻嗰个花市。 即系当初冇话取消噶，即系我哋市民错误即系理解啊，系咪啊？ 我就于是咧就深思下啦。啊，原來意思即係咁，即係話咧，當初出嚟講話，唔開花市啦，啊，嗰都未係最實嘅， 哦， 之後原來都仲有一傾嘅，咁 未拍板未落彩， 咁好多嘢都係阿桂花田，你下個禮拜唔使做啦，風騷快活人，不過我會再收集下啲聽眾嘅意見嘅咁樣，咁你下個禮拜翻工唔翻工好咧？ 我要準備我嘅心情翻工啦，係啦， 即係隨時 ready， 係啦，我要 ready 嘅，我要24小時 stand by 嘅， 係啊，如果係咁，即係有部分嘅花农咧，佢哋本来投咗花市，但系以为火搞啦咁样，咁啊一心谂住散晒啲嘢去咯，咁啊弊啦而家。 喂，其实真系嘅，因为咧我都睇到咧，即系当然啦，我作为市民啊吓，我系觉得高兴嘅，即系觉得有少少 win-win situation 嘅，只要嗰个防疫措施 系双赢 啦， 突然间嗰句英文都吓亲， 系双赢嘅。咁啊花农咧，咁佢哋真系一年里面咧，即系栽种啲花，其实都好紧要啦， 系咪先？等呢一次嘅啫嘛， 系啦系啦，咁你话佢系咪平时都系净系靠年即系叫花市去赚钱又唔系嘅，知道？咁但系问题 咧，赚最多系应该呢次啦啩？ 系啦，咁同埋市民即系嗰个农历新年咧，系都系我哋嘅传统嚟噶嘛，叫做。咁我觉得只要政府做得嗰个叫做防疫措施系做得足、做得好、做得够，咁令到市民咧即系唔使个担心咧，即系嗰个叫做 会传染啊，高风险。 系啊，话人多啊，聚集。嗰啲咁嘅嘢唔再講噶啦。 老實講咧，如果講話咧，去邊度人多啊？而家行去邊處咧，就高風險啊嗰啲。我想講咧，成個世界而家都係高風險嘅。 哦，係啊，即係冇邊度， 你冇邊度唔高風險。 就連你喺屋企啊，都有啲，但係即係好無奈、好無辜地喺屋企。 條渠都會 係啦，係啦， 播啲毒埋嚟啦，咁點啫？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我哋自己做好嗰個防疫措施，同埋咧，亦都去到相關嘅地點嘅時候咧，有一啲譬如分流啊，有一啲嘅管制啊，咁我哋又會咧即係好合作咁樣守規矩咧，一齊去維持。咁样咧就会总比过你样样都话唔准或者系停止，咁就嚟得好咯。 咩问题系即系谂下点样用方法咧去解决啊嘛，即系解决你就大家市民所担心嘅嘢啊嘛，系咪？ 而家咩都话新常态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都会同意咧，即系如果真系有花市开翻，但系咧要实施一啲嘅人潮管制啊，有一啲嘅必须要做嘅装备要你去配合啊，咁呢啲咪就系新常态嘅行花市咯，咁我会配合咯。 喂，佢而家咪有？有咯，佢话咧食环署咧就会视乎嗰个场地嘅大小啦，去划分呢、這个同埋即系划分个区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就实施呢个人流管制，咁啊出入口咧就会咧安置呢个叫做红外线探测仪器。咁其实呢啲超市啊，个好多个商铺都做紧呢件事噶啦。 咁只不过花市都加装埋呢个， 咁 咪 一个唔够咪、 啊、 一个唔够，你嫌人流多嘅咪就即系。打橫好似咧嗰啲叫做菜買咧嗰啲 一 排閘咁樣咯， 亦都哪怕你係好似食肆咁樣，你揾幾個專人喺嗰個閘前嗰度，你想入去花市啊？量下體温 先，係啦。咁雖然咧，即係嗰啲咪即係縮窄嗰個叫入口處，因為平時咧過往我哋當維園舉嘅例啦，即係佢真係好大噶嘛。 係啊， 咁佢大好大嘅時候咧，佢 好多入口， 係啦，好多入口咯。咁你咪即係你好中意拉封鎖線噶嘛？你咪拉咪縮窄咗，剩翻啲。呢度得嗰幾個入口嘅，咁可以做到。 即限制翻、局限翻個入口，其實亦都唔會話有好大問題啊！我只相信，因為點解啊？過去嘅正常嘅花市嘅時候咧，就真係人頭湧湧嘅。咁但係如果喺呢一個抗疫嘅情況底下嘅花市咧，既然嗰個花檔都會係減少。 少嘅，咁大家嗰个嘅人流亦都唔会咧，好似往年咁样咧咁夸张咯。咁自然咧，人冇咁多嘅时候，你进入嗰个嘅花市咧，你要去实施嗰个管制啊，或者系限人流咧，应该系会比以往咧系要限人流咧系做得简单啲，同埋容易啲。 系啊，同埋做得好之后啊，打后啊嗰啲叫即系2021年咧，即系慢慢啊，可以有啲陆陆续续嘅一啲活动可以举行啊。因为我之前做得几好啊，咁样系咪先？即系可能拍埋手掌。系啊，嗱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为咧即系政府都讲咗咧，话咧会用呢个红黄绿啊，嗱，嗰啲红绿灯嗰啲红黄绿灯啊。系咁咩叫红黄绿灯咧？嗰、那个就唔系健康码嚟嘅，咁呢个三色 灯啊， 系啦，呢、這个三色蕉啊，系啦，咁就代表咧入场嘅人数嗰个级别，咁诶即系佢会显示翻咧就边区咧就因为即系球场都比较大噶嘛， 系、 啊，咁佢想即系话俾大家听嗰、那个球场咧就边一区咧就啲人多，咁你就、你不如分散投资啦，你去下黄色嗰格，或者系最好去绿色嗰格啦， 又或者等嗰、那個。嗰邊轉咗第隻，冇咁多人先，嗰隻顏色先。 不過我又擔心咧，佢啲紅綠紅啊、綠啊、黃啊，其實 三級制。 唔係啊，即係問題係咧，佢紅區咗啦。咁啊，點樣先知道佢又可以變翻黃咧？係咪有啲？即係有啲 sensor 咧，即係去睇下佢，你睇走咗，但係後面嗰人可能有人入嚟嘅，咁佢咪長期紅區得，紅燈區咯。 我相信紅燈區。 咁佢寫長期紅燈區。 我相信咧，如果係咁咧，反正我哋都有一啲咩安心出行嗰啲咁樣嘅 app 咧，咁會唔會咧？ 唔係人人安噶嘛。 唔緊要，我哋到時其實原來呼籲我哋咧可以咧， 我上邊賣埋個廣告啊。 上翻政府網頁嗰度，原來有得睇嘅咁樣啊。 咩有得睇咩啊？ 有得睇嗰个转颜色咯，而家边一区嘅嗰个转颜色，嗰、那个嘅花市，我作噶。 OK。 如果我系个官啊，会唔会考虑下咁做咧？ 即系喺个安心 App 嘅里面咧，就显示话俾你听。嗱，而家咧，花墟嗰度咧就有绿区啊，喂，快啲去啦咁样。 绿区唔使讲，快啲去嘅，就系报翻颜色，亦都咧。我唔介意咧，你提供啲資訊俾我哋，透過電台嚟到去同市民講翻。 咦，好似交通消息報導咁啊嘛！嗱，而家咧巴士嘅情況咧， 龍尾仍然需要消化。 大家咧唔好去嗰度住啊，因為咧有排長龍啊，長龍嘅龍尾去到邊度啊？咁樣都幾好喎、啊。 會唔會係咁樣可以安排到一啲嘅信息咧，傳達俾我哋嘅市民知道咧？ 唔係，我覺得呢啲唔難嘅，因為我哋政府咁多呢啲叫做精英係咪啊？精英部隊啊，有創科局啊，咁等等去配合啫嘛。不过问题系时间赶咗少少啦，唔系认真啦。 下个月6号至到11号， 唔系就系咯，而家今日今日20号咯， 要做咯，唔系难啩。 另外咧就系咧，我想话咧，即系有啲花农咧，佢咪话好开心嘅，哎呀，终于俾我开得花啦！虽然咧档少啫，少咗档啫，但我都有地方起码买啊， 一人一手啊嘛，阿处长 系啊。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有啲花农咧阴公猪啊？ 系， 因为咧，即系佢哋都要谂下，喂，初初政府话取消嘅，冇嘅，咁但我啲花已经收噶咯，已经订晒翻嚟咯， 已经一早有安排系咪啊？ 系啦，咁唔系啊，问题系即系安排咗喺花市度买啦，但系问题系佢政府跟住早排咪话唔使啊，冇啊，取消咗花市啊咁样，你知唔知佢啲花农去做啲咩啊？佢即时搵地方。租咗好多个地方，跟住谂住散喺唔同个区份，即系租咗啲散铺，而家咪好多吉铺嘅。 系啊， 佢就签咗啲临时租约咧，就谂住喺咁样 散货， 散货啦，散，有啲攞成100,000出嚟租咗咗。 所以有部分呢一。我相信就有部分呢一類咁樣嘅花農咧，就會話同呢個政府會傾啦，即係究竟係咪會商討一下有冇賠償啊？ 係啊， 或者有冇一個嘅乜嘢嘅方式嚟到去補貼翻啊、資助翻啊等等咁樣，咁啊唔知會唔會採佢哋啦啊？ 所以咧，都希望即系唔係睇定啲，即係各位各方面都係啦， 睇、 睇定啲。即系唔好咁急住， 话开翻，原来最后又唔系，唔好啩， 即系冇办法啦。咁但系始终而家咧，即系花市都会开啦。咁大家市民咧睇下点样合作，最紧要嗰个咩啊？口罩啊， 系。 有王菲首歌叫做《花事了》， 几好啊！喺干燥嘅天气听，以为炒花事令。 系啦， 好，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有桂花田同埋有我彭仔香孙。 系啊，嗱，即系讲完花事咧，就大家都好紧张啦吓，几时 开？期待住，期待住， 期待住我哋即系买咩花过年啊，过翻个好年啊，跟住就咁，但系你都要 好多嘢准备啊， 你都要攞钱去买噶，系咪？ 我攞钱，哦，你讲出粮啊？ 唔系，攞钱去买。 你咪提我而家， 又唔使提嘅，你唔会呃我，我知道系咪啊？ 哇，你唔到啦。 系啦，咁啊，即系新年咧，除咗买花过年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嘅换钱啊！ 咦，系，好似提早咗啊！而家换新银纸， 系咩？提早咗咩？咪唔系差唔多时间咩？ 以往咧好似冇咁长时间嘅，但系而家咧就见得到咧，好快啦，好快下个礼拜二啊，26号开始咧，啲银行咧就有得换领呢一个嘅新银纸啦。 嗱，咁样佢延长咩咧？佢延长至到3个星期，可能过往咧系得两个礼拜换嘅啫，系咪？咁啊，礼拜二咧，即系1月26号啦，去到咧2月11号咧，期间咧，大家咧就可以换新钞啦。 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有佢所谓 fit 纸噶嘛，迎新钞，即系唔使下下一定要新银纸嘅。其实嗰张银纸企你得。而我彭仔所講， 錢用得 冇錯。而我彭仔所講啊，我俾張又巢嘅100蚊紙，你唔要還通？ 啱啱先， 即係意頭嘅嘢嚟啫。 即係睇下你嗰個人咧傳統唔傳統咯，因為咧有啲迎新鈔咯，認真啦，你有冇換過啊？ 有迎新钞换过， 佢系真系唔系几迎新嘅， 但系 O K 嘅，佢有少少 O 嘅，其实 我最紧要帮我唱散咗就得噶啦。 啊，其实系即系最紧要咧，你唱2000，佢系俾2000你，系咪？ 系啊。 其实咧，即系当你入到落去个利是封度咧，你都系俾人嘅啫。 系咯，都系意头嚟啫。 同埋一样嘢就系收到嗰、那个，哇，可能会秒嘴嘅。 唔系啊嘛。 唔系，即系咪拆第时嘅时候话哇旧嘅咁样，但系问题你都会明白啊。其实咧，即系迎新钞其实都系钱啫， 我 觉 得咧，如果系收。人哋利是嗰个咧，打开莫讲话个银码系点样啊？佢系新钞定唔系新钞都唔应该有一个系秒嘴秒舌，更加唔应该。不过咧，有一样嘢就系而家啲譬如金管局嗰啲咧，呼吁大家就不妨试下用多啲电子红包啊。 系喎、 哦，咁本来都系嘅。不过我想话咧，如果佢叫我哋用呢个转数快啊。或者用第二啲嗰啲電子咧、 啊， 其實暫時嚟講咧，我用嗰啲咧係冇紅包呢樣嘢啊。 哦， 即係過錢俾你咋？ 只係某一個嘅應用程式啊，嚇、 啊。即係比較內地通行嗰只。 係啦，仲有就係咧，佢話咧可以咧網上預約去換錢，想話咁就唔使大排長龍喺銀行咧又聚集人群啊嘛，係咪先？ 希望我 啲有冇的又唔知會唔會拉你，即係會抄你牌啊？ 做乜又拉我、啊？ 唔夠個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专讲座教授许士昌分析近期嘅新型肺炎疫情走势，佢话确诊个案喺中至高双位数徘徊，相信好难喺短时间回落至低水平。因此市民在农历新年应该避免聚会，减少去人群聚集地点和应该戴好口罩。对于中国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公布巴西最新临床测试结果显示，科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效率接近70%。许树昌说，并非由药厂正式提供给政府的资料，亦未有相关的医学文件，加上第三期临床数据一般涉及5位数的参与者，卫生署仍要等待科兴提供完整数据。他又说，不敢说是否2月就有科兴疫苗到港，如果科兴交齐资料，专家会开会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起1年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目前并没有公开议程和香港相关。按早前公布的议程，委员长会议建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海警法》草案，审议关于提请审议法律援助法草案的议案、家庭教育法草案的议案等等。人大常委谭耀宗寻日出发到北京前表示，人大网页列出的议程有18项，都是有关修订内地法例， 暂时睇唔到有同香港相关嘅议程。佢话今次嘅会议系加开，强调人大常委嘅立法任务好重，有好多法例需要修改同制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8宗系本土病例，其中吉林有46人确诊，河北19人感染，北京亦都新增7宗个案。北京的新增病例大部分是来自大兴区，当地超过60万人接受采样，其中30万人已经有结果，全部是阴性。大兴区所有人禁止离开北京，确实有需要离开北京的人必须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内地累积88,557人确诊，超过82,400人康复出院。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他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和后任副总统贺锦丽一同到林肯纪念堂出席纪念新型肺炎死者的仪式。美国累积有超过40万人死于疫情，拜登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国家必须铭记失去的所有人并治疗伤痛。拜登晚上会在国宾馆布莱尔宫过夜，当地星期三朝早会同四名国会领袖到华盛顿一间教堂参加弥撒，然后出席就职礼。他星期二离开特拉华州时发表告别感言，感谢民众支持，又话会将特拉华州铭记在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6点，升307点，成交金额1,0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7点，升193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8.5升13.5，美团362.2升21.2，小米集团31.8升4毫，阿里巴巴249.8升5.6。吉利汽车33.9升0.9，中金公司24.75升3毫，港交所518.5升17.5，友邦保险107.3跌0.6，中移动50.5升6毫，京东健康162.8升14.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7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1，人民币6.467，人民币系6.47。英镑兑美元1.366，欧元兑美元1.215，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18,504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7,0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75美元，卖出1,84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在荃青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左转去青衣北桥那里有个反车，所以现在一带都是挤塞，主要就是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一段车龙就长少少，排到去葵涌公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荃青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啦，左转去青衣北桥那里有个反车，现在一带都是挤塞，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咧，车龙就长啲，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对出。咁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怡景园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着和富中心的快线仍然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对出。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在新界北区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前辈，请收晚辈为徒。 哼，我家拳法只传女不传男， 我保证我会勤力练功。 死心把啦，呢道卷你点都唔会考得识噶啦。 点解啊？ 因为我修炼嘅系女拳。 究竟咩系女拳？喺生活当中又可以点样实践？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今晚请嚟女拳分子何色莹、黄玉莹、黄雨乔一齐探讨女性主义。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啊，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麦，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10:30过后都10:08啦，继续我哋嘅丰收快活人。今朝咧就等我彭仔先嚟同大家去瞬间看 channel 一下啦。先嚟咧就系、睇到咧，因为今日咧都有报章咧就讲到咧有关于我哋个社区入面咧有阵时真系好浪费一啲嘅食物啊，甚至乎一啲食材都系啦，即系啲蔬菜啊，以至到系啊肉类啊、鱼类啊咁样。咁咧向来咧，如果大家想减少呢啲嘅浪费咧，都会谂好多唔同嘅识食嘅好方法吓。呢所謂識食咧，而家大家都明噶啦，都係食字咁食啊！嗰、那個識咧就係珍惜嗰個識。咁啊，今天咧報章咧都有一則嘅消息咧，就講到咧有一個嘅行動啊！呢、這個行動原來咧都已經成啊，哇10年嘅光景啦！咁喺我哋嘅社區嗰度咧係默耕耘啊嚇，咁就去將呢一啲嘅食剩嘅或者係未有人要嘅一啲嘅剩菜咧，就去收集，然之後咧就喺社區入邊咧係分翻。俾咧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咁样，咁呢个行动咧，叫做食享香港，个享咧就系享乐或者系叫共享，咁人哋嘅意思真系食享咧就系食物共享嘅，咁呢一个嘅食享香港究竟有啲乜嘢嘅咁特别咧？咁喺我睇到嗰个报章咧有讲嘅时候就话咧，呢一个嘅食物 食享香港咧，佢哋咧就收集咗啲食物之後咧，就會咧去幫翻咧區裏邊嘅人嘅。咁啊，其中都話咧，去領取食物咧，多數咧都係一啲咧即係基層人士啦嚇。咁佢哋咧都見到，譬如喺街市咧，有陣時啲蔬菜都好貴嘅。咁但係咧，佢哋去攞呢一啲嘅蔬菜啊，或者係食材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屋企咧慳翻好多嘅開支啦，幫補生計啦。而且咧，佢哋仲話咧，雖然話嗰啲咧係剩菜啫嚇，剩翻落嚟嗰啲，但仍然都係好新鮮嘅。咁所以咧自己同屋企人咧都會食得好開心啊咁話。咁而亦都有一啲受助嘅長者咧，就話咧領取食物咧都成年㗎啦，即係有咁樣做。咁現時咧就每日咧都會去到咧一啲嘅聯會嗰度咧去領取，譬如麵包啊、蔬菜啊咁。咁、那個食物嘅份量咧亦都係好足夠啊，種類亦都好多咁。咁真係幫啲長者咧慳翻唔少咧，即係買食物嗰方面嘅開支咁講嘅。咁呢一個嘅食響香港咧，其實佢哋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同呢一個嘅婦女服務聯會合作啦，咁講，咁就收集咧社區裏面咧仍然可以咧食用嘅食物嘅。咁就篩選之後咧，就再分派俾咧有需要嘅人士。咁當然啦，就希望可以減少浪費食物嘅同時咧，亦都係解決啦，即係一啲基層市民佢哋嗰個膳食嘅問題嘅。好啦，咁你講到話咧，哇喺十年又話十年咁，咁呢一個咧食響香港頭先講話咧，2019年嘅時候咧就同呢一個嘅係婦聯去合作啫。咁但係咧喺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單位嘅食響香港啊。咁啊嗰啲單位咧，佢哋加加埋埋咧，其實咧真係有成十年嘅光景咧，去收集啦呢一啲嘅食物啦，甚至乎係罐頭啊、麵包啊咁。不過咧，佢哋就唔包括咧係攞熟食嘅。咁究竟啊，佢哋嗰個嘅運作啊，或者係喺區裏邊？去分發翻呢一啲剩菜嘅時候個情況係點樣嘅咧？都好想了解啊，多一點咁嘅話咧，彭仔咧就揾到有一個 channel 啊，當然揾翻佢哋自己啦，係食響香港有一個 channel 有個頻道咧，你打翻呢一個嘅Food Commons 咧就可以揾到啊。入邊咧都有一條嘅短片咧，就講到話佢哋食響香港咧，即係十年耕耘就持續。推展啊咁样，咁入面啦呢个短片咧可以见得到咧，有一啲嘅街坊咧，佢哋喺区里边咧去攞呢一啲嘅剩菜嘅嗰个情况嘅，譬如有天水围嘅街坊啊，短片入边亦都有见到又系码头围村嘅街坊啊咁样，咁大家咧都系有一个心咧谂住食得唔好嘥啊吓，而且咧。又有菜啦，連魚都有喎、哦，真係估唔到嚇，連魚都有。咁啊，十年之間咧，真係有成六個團體咧去幫手咧做呢樣嘢。咁喺呢個短片入面咧，彭姐亦都見到咧，就有一啲企業嘅義工啦，亦都有一啲回收隊嘅隊員啦，咁去分享翻咧，究竟佢哋參與呢一個嘅行動啦，有啲咩得著或者係見到啲咩感受啊咁嘅。十年嚟咧，佢哋都勁啊嚇！话咧回收翻嚟嘅剩食咧系超过咧393万公斤，受惠嘅人次咧亦都多达300万嘅。佢哋每一餐嗰个送嘅成本咧，即系分咗俾啲市民之后咧，其实计翻嗰个成本每餐咧只系需要6.5元嘅啫。哇，咁听落咧成本咁少，但系咧可以惠及咧咁多人，咁当中咧当然。最好就我哋唔好咧咁嘥嘢啦，即系咁浪费啦。如果系要捐出嚟嘅话，不如我哋捐钱好过啦，系嘛？即系一啲食物我哋可以食得晒，咁就系最好啦。咁所以咧个咁有意义嘅行动咧，即系透过报章话翻俾我哋市民大众知道，而睇呢个短片亦都系更加深入了解。所以我彭仔咧就俾五个植树拇指呢一个嘅 emoji 佢赞扬一下啦。讲到咧悭家啦，又或者咧唔会有剩菜嘅，如果有多咧，佢都会咧惠及咧身边嘅一啲同事啦，同埋呢个伙伴咧，都系顶呱呱嘅。佢系桂花田啊！ 唔好客气啦，其实咧真系唔系饮剩食剩噶，我再生系煲完之后系即留噶，系留低留低用另一个另一个兜兜栽住噶，冇食剩 啊。 总之就系、是、最紧要咧，好似彭姐话斋要识食啦吓。今日不约而同咧，同阿彭仔讲嘅话题咧，都系讲饮讲食啊，系啊，一日三餐，早午晚咧，唔知有几多餐咧系你自己整嘅咧吓？喺整嘅过程啦吓，借煮嘢食嘅过程咧，你最中意系边一部分？最唔中意又系边样咧吓？嗱，我个人咧自己系中意诶买餸啦，切菜啦，即系切肉啦，啊同埋煮呢三部分嘅。最唔中意就系三洗啊，洗咩三洗？唔系洗衫啊？咩三洗咧？就系、是、洗米、洗食物同埋洗碗，系啊。其实咧，每个步骤咧都有咧好紧要嘅技巧嘅。譬如例如咧买餸啊，好似头先有彭仔话斋啦，喂，最紧要你识食啊，你唔系即系你食得晒，你先会买咁多。咁啊，你要知道屋企有啲咩好快要煮嚟食啦，有啲咩仲可以 keep 住就唔使理佢住啦，同埋屋企有啲咩人啦，佢哋嘅口味系点样啦。即系你买多多而其实佢哋唔食嘅，咁都系冇意思噶嘛。啊，煮嘅份量其实都好紧要啊。我屋企啊有两个成员咧，成日都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煮咁多啊？点解成日次次都系咧食剩都系得系俾我食啊？咁啊喺度投诉啊！咧我肥咧就是、因为你咯，咁样系会有投诉嘅。所以咧即系呢个控制屋企嘅食嘅份量咧都好紧要啊，都系一个技巧啦。咁至于洗菜、洗肉啦吓，其实洗生果咧都有好多注意嘅事项要留意嘅。啊，譬如你买咗海鲜翻嚟屋企啊，你未食住，咁就唔好咧即刻洗佢。咁啊个海鲜连埋个袋啊，快快脆脆咧就放入个雪柜，直至到你煮之前咧，你先好洗。系啦，如果唔系咧，佢会变坏嘅。咁啊，至于腌食物嘅时候咧，更加咧要技巧啦。落得太多你会太咸，落得唔够咧你好似咧争咁啲唔够味咁样。其实全凭咧煮嘢食嘅经验啦，学翻嚟啦，系啦。咁啊，至于洗米啦，啊仲要知道咧边只米咧要几多水啦，系啦。咁啊，仲要计埋屋企人食嘅份量啦，个口味啦，有啲话有啲中意食硬嘅，有啲又中意食软噶嘛，系咪先？个个质感都唔同嘅，咁啊你真系咧唔撞翻十次八次板咧，你都好似好难控制掌握咁样。咁啊，仲有煮餸啦，煮餸嘅技巧啊，更加学一世都未学完啦。至于切菜切肉咧，啊嗱，呢样咧都系好考功夫噶，用唔同刀切唔同嘅食物咧，已经要知道啦。咁啊，攞起啊嗰棵菜啊，攞起嗰嚿肉啊，咁你都要知道咧，究竟点先切得去好咧？譬如我哋打边炉切个萝卜，我哋点解有时要切角？点解有时要切片咧？系啦，其实都当中有原因噶。啊，例如你买一嚿牛肉翻嚟，啊，你唔使个师傅切啦。咁啊，或者你叫个师傅切嘅时候咧，你见到啊，做咩个师傅攞起把刀，攞起嚿肉，其实反来反去，好似玩咁。喂，其实佢唔系玩嘅，佢咧系啊要顺翻嗰啲纹咧，即系牛肉嗰啲纹咧去切嘅，否则咧乱咁切咧，嗰啲肉咧出嚟咧会好硬嘅。系啦，头先讲咗啦。即系煮一餐饭，其实都真系好多技巧，我哋要去学习嘅。今日想分享咧喺 Facebook 里面咧有个叫做 Excellent Knife Skills 嘅啦，即系咧即系话即系切嘢可以切到好出色嘅 Excellent 嘅咁样。片中咧见到个师傅咧切菜咧，佢真系好似玩杂耍咁咯。嗰、那个刀法惊人啊，即系话快很准啊！当然啦，佢系久经训练嘅切嘢啦吓，训练即系期间咧，当然受过唔少伤啦，流过唔少血啦，先至可以今天拍片俾大家睇嘅。佢嘅刀法、刀工咧又几咁犀利，我真系见到咧，即系切嘢咧，其实唔系净系啱呢条 Excellent Knife Skill 嘅片啊，其实好多咧 Amazing 啊，譬如切到点样雕花啦，切到点样去哇！我谂佢真系有1mm 薄咁样啦，嗰把刀啊几咁犀利啦，切鱼啦等等啦，其实都几考技巧嘅。所以今日咧，我会俾三个啊，唔系俾五个拍手掌俾啲切嘢嘅师傅，佢哋真系切嘢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嘅。 心之爱也不曾变咩？ 仔细与每天禅照的流进你我爱海成潮汐，此生生不息，话语也永不断，长夜与挚爱的风花雪，来一 停学增值好快乐， 就眼茄佢系咪避开我？ 次次都系咁噶，我觉得佢系唔中意你啊，所以 佢啊太惊一见到我会一见钟情啊，所以避开逃避我。 Grace 大人啊，我中意你咁样啊，因为咧咁样咧好受欢迎噶，系啊，好受欢迎。睇你个个行埋，你系咪中意我？你系咪中意我啊？咁样啊， 咁样会好受欢迎，咁佢吓怕好多人又真喎。 系啊，就阿琪佢今日咧唔返学啊，去日日住 啊。 系我哋仲未同佢其他嗰啲 系话 ，hello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 ，hello， 嗱，我咧上个礼拜咧，因为咧我哋讲开。 开护照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又有好多唔同颜色， 系啊！嗱、啊，终于你记得啦，好高兴 啊, 啊！因为你哋成日真系讲完就唔记得噶啦。 啊，有四个字大人成日讲咩水过鸭背。 系啊，咁我终于咧，你系记得咗，好开心啊！咁咧、啊，其实咧，上次咧，我哋系讲咗啦，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护照多咗啲乜嘢，就系、是、多咗个相啊嘛，系咪、 啊、 记唔记得？啊、我哋仲话咧，因为咧以前 只系描述噶， 系啊系啊， 佢好高，有几高啊？高过自由三中， 系系啊系啦，佢只颜色系咩色咁样？系用文字嚟形容噶。咁咧，咁后来咧就话要用相啦。咁我就想问下你啦，相又有冇规定系啲乜嘢相啊？ 以前啊，最早嘅时候 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噶啦。 系咪啊黑白相啊？ 啊！ 我谂 我意思话个相个内容啊，个内容、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估规定佢唔准戴面具，或者唔准戴帽，因为遮住晒，我睇唔到佢真实个容貌。 啊！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影证件相唔准戴眼镜嗰啲啊，其实就冇咁多规定噶，佢只要有样就得噶啦。 有眼耳口鼻啊？ 系啊系啊， 要有眼有耳口鼻。 嗰阵时嗰啲人咧，嗰啲证件里面咧。佢系有一家四口嘅相啦，有啲带埋狗狗一齐影嘅相啦，有啲同太太一齐合照嘅相啦，有啲摆晒 pose 好似 model 嘅相都有噶。 咁 你话 如果佢原来摆个张系全家福，咁边个先系护照嗰人啊？ 我谂到时系要即系咧，又要望住个样机，又要望住个相去揾咯。系啊、 哎， 因为嗰时系冇咁多嘅规矩噶。 都几搞笑啊！ 系啊，去到咧1920年咧，你知唔？知咧，系世界各地嘅嗰啲护照嘅页数，你知唔知原来系一样噶？ 页数系一样，得几多页咧？几多页？我有20页， 唔止20页嘅，你唔记得咧？ 唔记得，我边会记得2020年？ 唔系啊，我讲紧1920年，其实系统一咗咧，系每本护照都系统一32页噶。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得 tick 32页，同埋唔知48定50几，即系可以有多啲嘅。不过咧，最基本咧就系32页。 32页、啊， 同埋当中咧最少有要有2种嘅语言喺里边噶。系、 哦、 啊，仲有就系规定咗个封面添。封面 是要硬刮刮的， 个封面咧系一个头顶系嗰个国家嘅名啦，跟住中间咧就系咧个国徽咧，下低咧跟住咧就系写住 passport 护照咁嘅模式噶、 哦。哇，咁啊全世界都系嗰个 passport 护照嗰个名咯，只系上面个国徽同埋嗰个国家唔同名。 最顶嗰度写住passport 咯，系啊，好得意噶。 全部系阴性。大兴区所有人禁止离开北京，确实有需要离开北京的人必须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内地累积88,557人确诊，超过82,400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1-2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1-2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40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2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3点，升20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73.5，升18.5；美团363.4，升22.4；小米集团31.8，升4毫；阿里巴巴249.8，升5.6。港交所511元，升10元；吉利汽车33.55元，升1.5元；中金公司24.65元，升2毫；中国移动49.4，跌5毫；中芯国际29.85，升2.5；友邦保险106.1，跌2.8。 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 7.752， 英镑 10.584， 瑞士法郎 8.735， 澳元 5.985， 加元 6.099， 新西兰元 5.526， 欧元 9.415， 每百元对港元 7.47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3.4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04 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7,0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7美元，卖出184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啦，左转去青衣北桥嘅意外咧，个反车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由于路面有油渍啦，所以而家仲系要封路噶，咁影响到荃青交汇处啦，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啊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咁但系意外就清理好，咁要清理油渍，咁啊路面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在丙岗，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金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屯门，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麦庭轩，我依家就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环球商业四年级，好高兴今次有机会接受香港电台的访问。我和我的队友参加了今年冠军创业营商实践计划，而我们都有幸成为了今届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 十一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 系啊，将近咧十一点诶，答二个字噶啦吓。喂，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吓，桂花田吓。 好啊， 我哋今日咧就见到天文台预测咧，就今天会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吓、啊、有一两阵微雨啊。 系啊，微咋？ 好，咁啊，吹和缓。咁啊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咧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咧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都系啊。接近咧礼拜尾嘅时间，周末咧就天色会好转，日间咧和暖。咁啊下个礼拜初咧早晚又清凉。咁而家几多度啊？ 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直播室有桂花田，有程振鹏啊，周末今日放假天。 咁啊要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都有。 有嘢玩嘅。 系啊系啊，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啊，系啊，诶，咁啊，即系今日呢个题目咧，又真系令到我哋，哎呀，又咁啊，哎呀，点解会咁嘅咧？ 有啲唏嘘， 有啲唏嘘嘅，咁啊，但系都要面对诶，即系接受现实咁样。 不过咁、啊，因为呢个嘅新闻出咗之后咧，除咗话唏嘘咧，亦都唤起咗咧，大家谂下咧，究竟我哋咁多年嚟喺香港咧，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有冇啲咩嘅演变，有冇咩变化咧？所以就想征集一下咧，我哋风骚嘅听众咧，你嘅回忆分享，咁就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我们的学琴岁月啊， 系啊， 因为呢个增福琴行即结业啦，咁啊，所以 过百年历史啊， 喂，真系唔系呢件事咧，我问翻起我嘅拍档咧，我依家先知道原来桂花田同阿曾志豪都学过琴噶， 都有学嘅， 哇，好威嘢，我冇学过琴噶真系， 咁啊， 完全冇谂过。 都要睇下你阿爸阿妈有冇留意住你有冇呢咁嘅天分嘅， 咁好明显冇咯，佢冇留意到我有咩天分咯，系嘛？ 咁你咪觉得自己有啊？但系跟住埋没咗咧？ 我真系唔知道我不过咧，其实谂下咧，人哋话学琴嘅人咧有一个先决嘅条件就 系、 是、你 手 指 长系咪 够唔够长啊？系咪好溜啊？好幼啊？ 咁我都系肥手指啫，系咪冇瘦过啊？ 但系咧，我比你更甚喎、 啊。我都明白嘅。 你知咩皇帝招啊？ 系啊，我知道。牛奶招都知道，好明白，好明白。 我啲手指就系咁样， 但系唔关事嘅，根本都唔关事。系你有技巧嘅，但 anyway 咧，即系我今日话星期三我们的咧，就系讲紧啊，即系因为增福琴行啦，已经过百年历史啦，但系都系光荣结业啊。咁我哋可以啊，歪翻带睇下以前啊，我哋嘅学琴啊，学乐器啊。系啦，都会有学，系啊，我学乐器点啊？你去咩地方去学啦？ 跟住老师上门去学啦，教咧， 收费又如何咧？跟住即系系咪 有冇啲咩得意嘢嘅咧？ 系啊系啊系， 或者古惑嘢嘅咧？ 系啊系啊，都可以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面书里面留言啦，同我哋分享啦。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啦。 系啊，喂，咁啊，桂花田啊，我亦都想话咧，即系最近咧留意到咧，原来有啲朋友咧，佢哋可能多咗时间work from home 啊，系啊， 留喺屋企啊，多 跟住生仔指数多咗啦，咪？ 除此之外 咧，即系怀孕指数高咗啦。 你如果比着你咧，你喺屋企咧，即系多咗时间，你望下望下，会唔会见到间屋咧都想执下佢嘅咧？ 唉，其实咧， 即系除咗话执下啲杂物之 外，执下自己嘅样先系嘛？ 即系会唔会咧？ 自己少啲镜多，有嘅。认真系有嘅， 你譬如指间屋啦，你会最想即系执拾边一忽啊，或者系整边一忽咧？ 如果系间屋系埲墙咯。因为咧，即系缝墙咧都经历嘅，即系好得意，因为太潮湿啦喺我嗰边。 哦，你嗰 边咁，所以咧，但系好得意，明明都同一个牌子嘅油嚟嘅。 系。 咁我因为我幅屋企咧缝墙咧系一边一边一只色啦。 哦、 OK， 咁啊，所以但系另一边嘅色咧系冇完全冇事嘅。 系咩？边边啊？我而家喺度回想紧。 OK， 我屋企嘅即系喺近住厨房啊，埋厕所嗰边咧就 系、 是、披晒口， 系一幅，系 啦，披口啊。咁但系埋边墙。梳化嗰边咧就冇事喎，咁样即系完全完整无缺，系好鬼靓嘅，仲要系 我估到 系唔系即系咪近厨房咯，湿咯， 同埋近厕所啊，浴室啊嘛，你水蒸气多啊。 之前咧唔系咁样噶，即系之前嗰阵油都冇试过咁样，系呢只 防潮查唔够系咪啊？ 唔知道，所以咧好想好想咧就 整下个埲墙 系。同埋咧，又或者咧，去横掂埲墙都有啲披咗口嘅嗰啲咧，好、想叫我妹妹咧， 铲起佢， 唔系铲起佢啊，想佢睇下可唔可以咧，有啲花神嘢摆咗喺里面咧，即系明明佢都披咗口啦、哦，可唔可以画啲嘢喺个喺埲墙度咧，可以 装饰翻， 系啦系啦，即系修饰翻， 几、好喎、呢个谂法， 我觉得可以嘅。 其实而家咧有阵时咧行开啲家品店咧，又会见到啦，佢多咗一啲咧，譬如系黐墙嘅 sticker 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噶， 好得意又 有，之前有晒咧，哇好贵噶。 啊、 有云啦、啊，系有啲落雨啦， 成个巴黎铁塔啦，系嘛，成个摩天轮啦、 啊，有啲咧系有嗰啲 balloon 啦，即系 气球 啦，即系有啲公仔动物啊，咩都有好多花神噶，搞到自己屋企咧成个 农场咁都有嘅。 我有试过咧，好兴奋咁喺度拣啦，咁啊，但系拣一下咧，最后咧， 跟住俾你隔篱一个嘅，走啦， 唔使隔篱一个，而系自己谂谂下咧，最后都系放翻低嘅。原因咧系觉得自己咧会黐错啊，谂谂下，其实我依个 即系你咪小试牛刀，你搵个细地方去角落同。 成埲墙好惊噶嘛、 哦？如果你大幅嗰啲认真咧，你唔系搵师傅就搞咧，你真系唔好搞啊，因为咧你会起坡噶。 嗱。咁但係咧，我有朋友咧，佢哋就真係叫做好夠膽啦。佢點咧？我去過朋友屋企咧，佢哋咧係直頭將個房間咧成埲牆咧， 係 黐咗一啲新式嘅牆貼。 咩叫牆貼啊？ 佢唔係牆紙嚟嘅。 哦，我知有啲係成幅咁樣，成個街磚咁大嗰啲咧，係咪啊？而家好多嗰啲鋪頭咧、店鋪咧，尤其是即係因為嗰塊嘢咧幾廿蚊啫嘛， 係好平。 咁個成本其實相對地咧，我相對地，我諗係油油 衰得起係咪？ 唔係嗰個成本係低過油揾師傅油油咯。 係，同埋咧亦都比傳統嘅牆紙咧，你成幅買噶嘛牆紙， 係啊， 然之後 跟 住再貼咧， 係啊係啊， 鋪上去啦，你嗰個手藝咧係好緊要啊嘛。但系而家咧，因为多咗呢啲咧，就 系 一幅幅好似街砖咁大块嘅， 系啊系啊， 咁就系俾你一贴喺个墙上面嘅嘢咧，就应运而生咧，就真系我见过咧，朋友屋企咧，佢哋系可以做到嘅，兼且咧， 即系自己黐啊嘛，可以 系啦，自己黐，兼且咧嗰个简单程度咧，真系好似双面胶纸咁样贴上去咁样， 根本就系咁简单， 系啦， 你知唔知人哋个厨房咧都有啲厨房贴咧， 都有啊，厨房都 系啊，佢会整到咧，好似嗰啲叫做嗰啲细细粒嗰啲街砖嗰啲叫做咩 马赛克。 黑系啦，嗰啲咁嘅款咧，其实似嗰啲款啫，咁系成幅嘅又系，但系你贴嘅时候咧，嗰个技巧你要有咯。 咁你个朋友系佢喺香港嘅一啲店铺买，定系咧，好似我啲朋友咁咧，佢哋其实系淘翻嚟嘅。 哦，咁嗱，淘翻嚟相对地可能系平啲啦， 仲平。 其实嗰啲嘅喺 家品店， 系家品店系好多嘅。我系第一次见咧，即系你讲黐墙嗰个假墙咧，我喺家品店睇到啊。不过咧就。是好像60元一塊了、 我朋友呢他就是淘回來呢就講到超便宜即是他一淘呢不是逐塊逐塊 計逐鑊啦肯定是不是、啊、 就是一塊一塊這樣來計、 啊 差唔多个成本真系好似廿零蚊定十几廿零蚊 咁 嘅。 哇，咁样真系平好多、啊。 仲要得意嘅地方咧， 有好多颜色拣。 我朋友咧，佢系特别咧系做间房间嘅。 哦， 咁啊，房间黐满晒之后咧，好自豪，因为点解咧？佢仲要系隔音嘅。 系啊，因为佢、那个 房间隔音好重要噶啦。 因为嗰个胶胶地嘅嘛，系啊，明啊。诶、哎，屋企香港嗰啲系香港啲楼房系咪？B B 喊你都。咩啦，系咪先啊？费事嘈出隔篱啫，跟住哇又请假你咁，诶咁澎湃，咁成日喺屋企冇嘢做系咪？ 系啦，咁所以又我又真系觉得，咦几好啊，又可以隔音， 可以玩下呢啲游戏系咪啊？ 咁咧， 咦咁我咪可以唔使油油，跟住黐下嗰啲咯？ 系啊，咁 兜嘢尘噶，彭仔。 诶、哎，咁我又唔知道、 啊，肯定因为佢凹凸不平噶嘛，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佢个面咧唔系成幅平滑嘅， 系啊， 系有凹凸嘅。咁原来咧真系唔单止话彭仔嘅朋友系咁咧，事实上咧都有一啲嘅报章啊，佢哋咧走去走访一下咧，都真系多咗咧朋友咧，佢哋喺屋企咧冇咩做啦吓， 系 留喺屋企时间多。 嗯 玩装修一睇，好似阿桂花田你咁话啦，啊望下望下嗰幅墙咧，硬系咧唔顺眼嘅咁，要整啦，咁点咧？又想悭钱，就又想悭钱， 系， 于是咧就真系咧系上网咧嚟到去即系搜购呢一啲咧叫做立体布质墙纸， 吓、啊，我自己贴唔系胶嘅咩？ 可能 你系讲地款啊，系咪啊？ 唔系啊，其实都系。 我想 话 咧，而家咧又真系好大件事啊！譬如咧，地板都可以自己贴啊！ 你 即系地板系讲紧咧，以前咧系要真系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你起晒嗰啲砖啊，跟住即系再搽嗰啲红木泥啊，跟住再铺砖噶嘛。 系 而家嗰啲地下咧，可以喺砖上砖，即系砖上砖。 哦，即系唔需要铲起原本嗰块啦， 唔使啦，已经同你嗰个铺墙嗰个咧，同一个道理一样啊！咁咧仲系可以咧拣唔同嘅颜色咧，你即系好似木。而家就木紋，但系唔需要，而家唔需要嗰个叫做 那個有木，唔使有木地板噶啦嘛，而家 有好多唔同嘅木紋啊。 係啊，有木紋啦，但係佢都係一個磚面咁，即係少少磚面咁啦。但係你可以自己鋪添啊， 扮磚面咯。嗱咁 講下犀利啊！ 即係我睇翻有啲嘅報章訪問翻一啲朋友咧，佢自己貼啫嘛。佢話咧用咗十日嘅時間咧完成啦。佢話慳翻嚟嘅咧唔單止係時間啦， 仲 可以 打發咗時間添。 應該話慳翻嚟咧唔單止係錢啊，仲可以咧真係學你話齋打發時間。自己屋企人咧一齐去贴咧，就有一个乐趣喺度添。 系系系， 真系几好啊！ 喂，呢一个其实咧，我想话咧，屋企其实好多嘢咧要执漏嘅，因为都租，毕竟咧你唔系新楼住啊。我即系举个例子，唔系住新楼嗰啲朋友啦，即系日子耐咗，其实好多家私啊，或者好多嗰啲甩漏漏嘢咧，其实你系需要去整啊。就趁住你而家喺屋企， 系 冇乜嘢，唔系冇乜嘢做嘅，即系话多咗时间喺屋企嘅话咧，咁你又唔想，譬如就唔想搵人咁计啊，你咪上网睇下咯，其实只要你一 search 咧，大把一啲嗰啲师傅咧就会教下你，喂，究竟可以点样？譬如就当你个马桶啊，你譬如啲马桶咧，又有时咪好多叫啲黄色嗰啲即系因为长期 啲渍， 即系你长期有嗰啲叫做咸水咧流落嚟，可能你收唔好嗰个叫做咸水嗰个位咧，你又变咗好多黄色，咁究竟点洗咧？点清理咧？你咪清咗佢咯，咪上网学下咯，咁 都啱嘅。嗱，而家咧就嚟过年啦， 系啊。 啲朋友好兴咧，过年前咧就系执一执间屋啦，装修少少啦，或者系换一啲嘢啦。 我又好似想，又想买 下 啲嘢，都有啲，因为嗰个铲场实在太复杂，你明唔明啊？ 试下咯，小试牛刀咁用一幅咧细啲嘅墙，你又试成功啦，咁先再扩大咁样。 我试过买嗰啲纸咧，即系好似好多啲头先，好似马赛克嗰张纸咧，因为佢黐咩都得嘅。咁我试过黐一个木嘅柜啊，因为嗰个木柜。柜咧太过靓啦，我唔想掉咗佢啊，又唔舍得掉啊。 但系佢表面就残咗， 已经系啦，好花嘅，因为我油油咗油又甩晒啲油咧，我黐咧，我真系觉得咧，真系 焕然一新， 系焕然一新，同埋你觉得。咦，自己嗰啲技巧啊、技術都唔差，係一幅過咧可以即係。 你去做三行可以 啊！嗱，點都好，都係一啲建設嚟㗎，為屋企嚇添上一個新裝，跟住為過新年幾好啊！ 幾開心我、 啊。 有容祖儿呢首歌叫做《长子》。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本来呢头先我係讲喺屋企整咗场子好开心。跟住桂花田你一俾我睇呢条片呢真係嬲猪啊。 真係好嬲啊。我真係琴晚呢嬲到啦，我话唔得，我哋要返嚟去讲啊。 我哋香港人应该要争气啦。 我哋咁话就係、是、问题啊，成日点话点，我终于明白呢，即係话成日都每一日都有好多新增嘅確診啦吓，肺炎嘅个案啦吓，咁、其实咧都唔系冇佢嘅原因嘅，即系估唔到咧，原来呢个世界系真系有啲咁嘅人咧，系发生咗喺啲公共交通上面啦。我就俾一条片阿鹏仔睇咧，就系、是、话 最近嘅啫嘛，都 系好新鲜嘅，热辣嘅应该系啊， 又系咁样， 就系讲紧咧，就系、是、有个女子系啦，咁啊 夜晚搭的士， 咁啊去呢个葵城东村嘅，我听到就咁讲啦。咁啊上车就上车啦，咁啊夜晚咁样，那个司机大佬就一路揸车冇嘢嘅，咁条片咧就点点行咗阵嘅时候咧， 其实嗰个女人咧，你俾我睇佢条片咧，佢一上车咧已经系除口罩，不过去饮啖水， 系就跟住拉翻少少咁样嘅， 冇啊，饮完水之后咧 keep 住咧就拉低咗嘅， 哦 OK， 咁跟住咧佢就食嘢， 系啦。食嘢之后咧，咁啊，咁当然啦，咁啊，司机大佬揸车嘅时候都会望下倒后镜咁样啊，咁跟住望到佢啊，咁好有礼貌地啦，阿小姐你有冇 可唔可以唔好食？ 小姐你可唔可以唔好食嘢啊？咁样，哇！ 我见到佢嗰阵时候咧，佢又即刻拎翻起戴翻个口罩嘅。 系啊系啊，嗰下啫，咁跟住咧佢就好 秒、 秒庆啊！ 系啊，即刻。秒庆 真系秒庆，嗰人其实 卡着咗。 但我想话司机大佬咧，佢系唔好话 正常语气咯， 正常语气啦，系 佢又唔系话特别有礼貌。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啊，佢话都已经话小姐，你可唔可以 唔 好食嘢啊？咁其实都啱数噶嘛。呢个系室内嘅空间啫，虽然系的士啫，问题你系个乘客，但系喺车里面都唔应该食嘢除口罩噶嘛。跟住咧，佢秒粒秒庆咧，哇！随即咧粗口横飞咯， 又要即刻个司机落车喎， 系啊，仲要即刻落车啦， 落车啊咁样， 跟住落车仲要 唔俾钱， 系啦，仲要唔俾钱， 因为行咗一段路嘅 都行咗一段，系啊，都行 咗落咗标噶啦嘛， 系啊系啊， 落咗期噶啦， 咁跟住问题就好啦，已经闹晒粗口闹人哋嘅司机嘅时候咧，落咗车扮门啦，跟住。又敲翻人哋嘅门咯， 又翻翻转头， 系发生咩事咧？咁样，原来咧佢系嬲得滞咧，留低咗个电话，即系 死死地气又要攞翻电话。 但系攞翻电话啊，嗱，我想话啦，司机大佬其实都好嬲嘅，咩事啊？仔做咩敲佢嘅车门？喂，你可分钟敲笠我噶嘛？ 翻转头， 咁跟住咧，佢开咗条门咧，就话我嬲咗个电话嘅时候咧，哇，继续粗口横飞。但系司机大佬依然咧都好好态度咧，其实都唔系好态度啊，即系都嬲啦， 都嬲猪啊， 其实都同佢争拗咗嘅。问题系喂。其实你自己又本身唔啱， 最后个女嗰、那个女士咧，仲恶人先告咗， 仲 话 要 报警 啊，系啊，即系边有咁 long 礼嘅一啲人嘅咧？ 即系咧，见到呢啲 好失礼，我真系觉得 失礼啦，扯火啦，系咪？ 嬲啊嬲啊！ 不过咁多咗呢啲片咧，有阵时候我哋互传咧，睇完之后咧，自己都有一个警惕嘅心啦，千祈唔好做呢啲人。 哦，都系、啊，啱啊！即系哇，佢已经分享咗成唔知千几次，唔知几多人睇咗呢条片噶啦。 即系大家明啦，我哋真系做一个咧，即系配合翻呢个疫情。 系啊，守法啊嘛，要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决定恢复在15个地点销售年花，摊档减少一半。食环署署长刘力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安排之下，年花销售点会划成小区，设有人流监察系统，通过应用科技点算人流同埋有上限，会以红绿灯形式显示，如果超越人数上限，就会亮起红灯。當局會在網頁顯示情況，希望市民到場之前掌握情況。現場亦會有適當的等候區，人多的時候會在路口勸喻不要進場。劉力雲又說，之前已經競投攤檔的人士可以免費使用，當局認為抽籤是最公道的安排，因應部分檔主投得不止一檔， 他们最多可以抽三档，会尽量安排连档卖花。他强调仍然以抗疫为先，呼吁大家快买快卖，减少逗留时间。政府決定恢復在15個地點銷售年花。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到時會有人群聚集，風險會提高，但目前已經減少攤檔數目是折衷辦法，能夠讓花農營運，市民亦都可以買花。對於當局在深水埗劃出強制檢測區域，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是應該做，因為近期有不少舊樓都有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需要盡快找到帶病毒的人士，現時是先處理深水埗區，不等於不做其他區域。政府公布明天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延長7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不同政策局正與相關業界商討，如果防疫工作做得到位，是否可以在時間或人數限制上作出一些調節。羅志光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感受到社會怨氣正在上升，明白市民不只是抗疫疲勞，如果政府在一些措施上不作出調整是有難度。他在節目之後又說，現時在職家庭津貼制度有不理想的地方，對部分個案例如餐飲業人士可能構成雙重打擊，當局正探討如何調節協助基層市民。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04人確診新型肺炎，是近日病例回落之後再次上升至400宗以上，累積73500多人確診，單日再多17宗的死亡病例，累計1300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當中，社區感染仍然佔多數。韓聯社報導，雖然新增感染病例總體上呈現減少的趨勢，但群組感染零星出現，加上正值冬季，來自英國、南非、巴西的變種病毒流入等因素，疫情隨時可能反彈。另外，被關押在首爾看守所的前總統朴槿惠，因為在外部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曾經接觸院內確診的醫護人員，需要隔離和接受檢測。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大致多雲和有一兩陣雨，接近週末天色好轉，日間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涼。現在氣溫19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685点，升43点，成交金额147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升13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70蚊，升15蚊；美团360.4，升19.4；小米集团31.5，升1毫。阿里巴巴248.6升4.4，中移动49.25跌6.5，港交所508.5升7.5，吉利汽车33.05升1.05，中金公司24.2跌2.5，中芯国际29.55跌5仙，友邦保险105.8系跌3.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7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2，人民币6.474，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6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95美元，卖出184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返呢，就係全清嘉汇处，即係德士古道回旋处，较早前左转去青衣北桥啦，路面因为有油渍咁就需要封闭㗎。咁而家清理咗啦啲油渍，就咁而家全清嘉汇处左转返去青衣北桥嘅封路已经系重开，一带呢交通系回复正常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 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荔枝角道咧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需要封闭，揸车嘅朋友咧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去荔枝角道就去旺角方向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神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神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Vintage tea, brand new phone, and a nightmare. Watermelon sugar, didn't have to know it. Keeping me in the moment. I bet you haven't known it. Why don't you say so?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啊，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笑咩啊？ 冇，我突然间见到喺呢个面书嗰度阿曾志豪嘅个衰样。 O K， 咁好啦，对住佢一齐做节目，咁样咁我三个人一齐做节目啦。 个感觉好似啊， 系啊，个精神在系咪啊？ 系啊。 星期三我们的咁啊，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专业面书咧到嗰度留言啦，去讲下咧你细个儿时咧啊有冇去学琴啊，学乐器啊？咁啊，当其时嗰啲学费啊，又或者上堂嘅情况系点啊？咁或者而家仲有冇联络嗰啲老师啦？ 仲有一样嘢可以大家喺网上边咧留言俾我哋，就系如果你系经营琴行嘅，究竟过去呢段日子个经营情况系点啦？因为咧，我见到喺面书嗰度咧，有朋友咧都留咗一个言咧， 系啊， 阿 Keith 咧佢话咧过去两年啊。啲琴行都好难挨啊！ 都系啊，咁啊，所以咧，欢迎大家喺网上留言啦，咁啊，喺度讲下我哋啊，即系意思学琴 细嘢 系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 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必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呢一啲咧咁悠扬嘅钢琴嘅乐声，会唔会感觉到好舒服、好开心嘅感觉呢？听音乐咧，的确系有一种咧咁样嘅特别嘅作用啊。不过呢一则嘅消息咧，可能就会为你咧添上一啲嘅伤感都未定，因为咧呢一间啊本港历史最悠久嘅琴行增福琴行咧，喺上个礼拜咧就喺佢嘅官网嗰度咧发文宣布光荣结业咯。嗱，贴文之中咧就指出啦，琴行见证咗香港嘅百年历史啦，而家系时候咧同各位道别啦，咁话。嗱，呢一間嘅琴行啊，話要結業嘅消息一傳出啫，一眾嘅網民咧隨即就表示咧好唔捨得啦，有唔少人咧更加咧到訪佢哋喺黃竹坑嘅分店嗰度咧緬懷一番咁樣嘅，亦都咧喺呢一度咧要同好多佢嘅啲老主顧啦嚇就講一聲啊，要珍重啦，要拜拜啦，因為咧增福琴行現存嘅兩間門市咧將會係全數結業。咁其实咧，睇翻呢一间嘅琴行咧，哇，佢嗰个历史咧都真系相当之悠久噶吓。咁啊，增福琴行咧系响1916年成立嘅，系亚洲区咧历史最耐嘅一间琴行之一。創辦人曾福先生咧，佢喺19世紀嘅時候由廣東咧嚟到香港，係受雇於咧係羅便臣琴行嘅一間公司啊。咁啊，隨即咧就由公司嘅技師咧嗰度學習調音啦。後嚟咧佢去到咧呢個英國啦、美國啦、法國啦同埋德國學習造琴嘅技術添噃嚇。1916年咧，曾福先生就喺灣仔摩里臣山道咧開設第一間嘅曾福琴行啦，就專門咧就幫顧客咧係調音啦，同埋修理鋼琴。及後咧，佢就自行生產呢一個摩里臣牌子嘅鋼琴，哇！喺自己做埋琴添啊，幾叻啊！1950年嘅時間咧，就增福琴行開始經營以及咧係經銷咧西洋樂器啊。60年代咧，增福琴行咧就開拓咧專業音響器材市場。70年代咧開設咧係音樂教育部咧課程咧以教授呢個西洋樂器為主嘅，譬如有啲咩啊，鋼琴啦、小提琴啦、吉他啦同埋爵士鼓等等嘅。去到80年代啦，增福琴行咧就增设咧门市部同埋音乐中心啊，遍及全香港。去到80年代中期咧，增福琴行咧可以话系喺中国嘅市场都系占咗一席位噶啦吓。既然啦，讲到呢一个增福琴行啦，系同呢一个学习咧呢个音乐啦乐器有关啦，咁你又会唔会回忆起咧？究竟啊咁多年嚟喺香港咧，即系我哋嘅学琴岁月啊，究竟系点样嘅呢？嗬？如果講到咧，我哋喺學樂器嘅學琴啊，以至到學其他樂器嘅歲月當中咧，可以咧睇翻由40年代尾啊、50年代初咧，一大批咧上海音專嘅音樂人咧嚟咗香港，於是乎咧為香港嘅文化同埋音樂活動係注入咗咧生力軍啊！所以咧，我哋風騷快活人嘅我們的今天咧，同大家都來一個咧我們的學琴歲月啊！嗱，當時咧喺呢個嘅50年代啦嚇，要揾一位咧音樂老師咧就並不難，因為咧每日報紙嘅分類廣告咧就有唔少咧係從內地嚟到嘅音樂老師私人教授音樂嘅廣告刊登啊嚇，不論係鋼琴啦、小提琴啦、大提琴啊都有得學啊。不過當其時咧就係屬於一啲咧係私人教授啦嚇。 私人教授咧就唔系话咧老师咧去你嘅屋企吓，亦都咧系有系学生咧去到老师嘅屋企嗰度咧嚟到学习嘅。咁五十年代嘅时候喺香港咧学琴嘅情况究竟收几多钱噶？咁又睇翻一啲嘅历史一啲文献咧，就话咧当其时学琴咧就系收$30一次噶。$30一次好平喎，你以为啦？当其时咧，五十年代嘅香港地啊，工人啊嘅日薪都只不过系得$7-$12一日啫。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翻啦。香港当其时咧，啲人啊学琴啊，又或者咧系到依家嚟讲咧，大家学乐器咧嗰、那个嘅作用究竟系点咧？咁其实咧，慢慢地咧喺香港咧呢一、這个嘅音乐教育咧，好似成为咗一盘生意咁咯。因为咧有咗音乐考试啊嘛，成日都话啲人咧考几多级钢琴啊嗰啲咧，嗱，所以咧就造就咗有相应嘅课程提供啦。咁所以香港嘅琴行咧，都係標榜學生咧可以考到咧什麼好嘅成績咧，因而咧就去招攬一啲嘅學生啊，或者係令到自己嘅生意咧更好嘅。所以講到呢一度咧，亦都咧想問一下我哋嘅收音機旁邊風騷快活人嘅聽眾朋友，究竟喺你嘅回憶當中，你有冇一啲咧喺香港學琴歲月嘅分享咧？歡迎你咧就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嗰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系啊， 哇！多谢你咁丰富嘅资料搜集啊，吓 嗱，咁啊真系嘅，一路揾呢啲资料嘅时候，一路都系真系觉得啦，哦，原来咁样演变噶，五十年代开始咧，就真系喺香港咧，大家就有得学下琴啊， 你知唔知啊？即系喺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去学琴咧系一件好威、好威、好威嘅一件事嚟。 老实讲啦，因为彭仔自己本身冇学过琴啦，咁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啊，桂花田，你嗰阵时由几多岁开始学，同埋点解会有得学咧？因为都使。钱噶噃， 都使钱噶，即系都话咧，你学琴咧系一个 几细个 富贵嘅一个表现嚟噶。我就好似系二年班，其实我唔系二年班。嗱，以前咧，以前咧，屋企咧，当然咧，都唔系富有啦，系即系。 同埋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噶嘛？ 我家姐阿哥冇学噶。 系咯， 系啊，即 系点解你会咁啊？莫非你嘅父母睇中你有一啲特质？ 系啊，都有啲 talent 咁啊。咁以前咧系屋企咧就就冇琴啦，咁啊即系。想去学啊，好趋之若鹜嘅，因为同学仔屋企有，咁咧同我 记得你嘅同学有， 系啊，咁啊同学仔屋企有咧系有乜嘢咧？我哋以前咧系玩好细座，好细座，因为我要入幼稚园啊，咁咧嗰座叫风琴啊，咁系要。系咁踩，系咁踩嗰个脚掣咧， 唔 系真系似嘅，你都咪话咯。 有脚掣 咁，但系咧佢系一个好 mini 嘅嘅钢琴嚟嘅。 但系动，但系坐地定系咩 坐地嘅都系坐地嘅。 坐地但系要踩噶。 但系咧佢有几大嘅？我谂得嗰三尺到嘅咋嗰个琴仔。 横向 咁横向琴仔，但系一个总之 mini 版嘅钢琴啦。咁、 哦、 但系咧就 好玩噶、哦，其实 喺同学因为细个嘛，系啦大成座嘅，唔系胶嘅，真系木嘅。咁跟喺同学屋企见到嘅时候咧，就话我都想去学啊！咁跟住两屋企啦。咁啊，当其时咁啊，因为我同家姐阿哥隔咗几年啊嘛，咁所以可能有开始有少少钱啊，叫做咁、 哦、 就跟住真系俾我去学琴啊！但系咧都好远噶，我要搭车，要屋企人带我去噶。 一个礼拜一次， 系一个礼拜一次。咁、哦、咧就系都系都系段月计嘅。 咁嗰个系私人教授定系一个琴行嚟噶？ 琴行， 琴行 咧，跟住咧就有老师教嘅。咁、而嗰间琴行咧。就喺土瓜湾嘅，我记得。咁、但系咧问题系，咁你学琴啦，你学琴你就要去练习噶嘛。咁、以前咧系要去租琴噶，系要去租琴去练，即系点解租琴咧？ 租琴 唔系租，唔系搬个人哋搬个琴翻嚟你屋企。 系咪好似租间房咁啊？ 你要去嗰个琴行度去租琴去练习，即系话你学完之后咧，跟住咧就翻屋企啦。咁、因为琴行都 full time， 好多人去学噶嘛。咁你就要 mark 时间咧，你边一日咧咩钟数咧？嗰個時間咧係空檔，咁你就去 book 嚟去租琴去練習啦咁、樣。 咁即係話咧，你細個嘅時候桂花田學琴咧，一就係要book 嗰個老師啦。 啊，係啊，咁係去揾個老師係啦。 練完咗嗰個老師嘅學習之後咧，跟住你自己練習又要再 book， 係啦，再 book 個 book 時間。 因為你屋企冇琴。 係啦，哇！嗰買一座琴，你知唔知都要好多錢㗎？ 幾多錢啊？ 一万几千都要咯。咁但系嗰阵时一万几千就等于你头先话啦嘛， 系五十蚊，三十蚊， 三十蚊咁同七蚊一 一日赚七蚊啫。 咁啊系咯，即系嗰时系学琴三十蚊啫，讲紧，所以都系一个叫做比较 富贵啲 啦，系富贵啲嘅一啲表， 成本都几高啊， 高噶。 但系你学咗几耐咧？ 我都学到五级噶都， 五级系咩意思？ 即系佢又由一开一学一至一二三四五七八嘅，去到八级嘅。咁啊，八级佢考埋试咧，跟住你可以教琴噶啦。 喂，但系我听过咧，因为咧。近呢十年到啦，除咗话听啲人讲话学琴学到咧八级咧就好劲啦，跟住咪多咗人讲话 演 奏 级 嘅， 系啊，而家好多小学啲演奏级噶啦。 但系咧，我想话我都系近呢一两年咧先知道，原来演奏级都唔系最劲啊，因为演奏级入边都有分两级噶。 系啊，咁巴闭噶，即系演奏演奏 level one 同 level two 噶嘛。 所以咧，如果人哋话我学而家去到演奏级，系演奏 级 嘅边级先？你都唔系最叻嘅啫嘛， 咩有啲夸张嘅？但系我想问，我嗰个年几十年前嘅年代咧，都已经有考皇家音乐史噶啦，系啊，咁啊都系啲老师都系佢对佢自己一个成果啦，叫做即系佢学教完学生出嚟，都希望佢有合格噶嘛， 系咪贵好多噶？ 咩叫贵好多？ 即系要去考嗰个皇家试咯。 我都系我又唔记得咗啦，因为都唔系我俾钱啦，系咪？我只系填表嘅啫嘛。 咁点解学到去五级之后就放弃咧？ 咁啊，因为都真系 觉得闷， 系咪？系啦，因为其实认真啦，单对单嘅教琴嘅教学咧系闷啊。如果你对着个有爱心嘅老师咧，都仲系 OK 喎。 哦， 你对着个冇爱，唔系冇爱心啊，即系话佢好恶嘅老师咧，佢要求好高嘅。其实你可能纯粹兴趣去学。但嗰个老师就系好专业嘅，哇！你知唔知以前嘅老师系真系会拿把间尺嚟， 系点啊？ 咁样噶， 打手板， 因为唔系打手板，系打手指啊，打手指啊，因为你唔可以蜘蛛咁样咧， 即系佢哼落你啲手指度， 系啦，佢即系咁，佢又唔系好大力嘅，咁佢又拍下，喂，唔好再夹起你嘅手指啦，唔好喺蟹爪咁样喺度咁核突啦，咁样咯，咁啊，跟住咧， 嗰阵时系男定女教你啊？ 我记得系女嘅，应该，我好少可男教师噶，我自己遇过啊吓，学过几个老师，跟住后来咧， 跟过几个老师添啊？ 因为琴行之后咧，我就觉得嫌远，又觉得又唔知，总之之前处理好多原因啦，咁后来咧就揾。开始咧去揾私人噶啦，系跟住去人哋屋企咯，系、 哦、 啦，就是、去自己去人哋嗰个老师屋企咯。 其实都几危险噶， 即 系个女孩子 补习一样啫嘛。唔系我屋企人带住嘅，屋企人带住噶， 屋企人陪你一齐去。 梗系啦， 我以为你自己一个女仔去啊， 傻嘅，梗系唔制啦， 食咗你啊， 咪就 系 咯， 你又想啊？ 边个食边个都唔知道， 妖女嚟嘅， 好担心噶嘛。咁跟住咧就其实咧而家咧即系反而讲紧咧，而家咧学琴咧嗰个方法咧都多元化咗好多啦。有啲加埋个乐器一齐啦。其实钢琴咧而家已经咧 唔算系最多人 变成你 满嘅，系咪啊？ 唔系啊，系必修科啊！你明唔明？ 基本嘢嚟， 基本嘢。喂，你咪唔学琴啊？你冇学琴，你冇考级啊？咁样。 出去食餐饭咁，你唔系冇诶，净系嗌餸冇饭 啊？ 系啊，白饭就预咗系有噶啦。 系啦系啦，即系而家咧，即系讲紧啲乐器咧，系即系学埋乐器，系琴只系一个最基本嘅，跟住你再搭多个乜嘢咯咁样。 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你仲有细路系读紧书啊嘛， 系啊。 咁譬如而家嗰啲学校要求啊，其实应该冇学校话摆到明要求嘅。 唔系噶，一睇艺啊，一琴一乐噶。 咁有啲乜嘢新兴啲嘅？或者是叫冷门啲嘅， 而家有好多嘅，有啊，即系你越少人学嗰啲咧，你系越巴闭嘅，因为同埋咧，竖琴啦，嗰啲法国号啦，嗰啲即系大过你个身嗰啲咧， 哇， 即系大提琴 嗰啲啊， 系啊，即系坐喺度好大个喇叭嗰啲啊，跟住嗰啲大提琴咧，或者中乐嗰啲咧，即系好好刁钻嗰啲古琴啊，嗰啲叫做扬琴啊，即系其实因为点解咧，学校需要啲同学咧，因为他们要组合一个管弦乐啦，即是乐团啦。 所以不同乐器呢都有人识弹呢那就好啲。 都希望大家去有嘅。 咁你都要有人识教先得㗎。 喂，咁 喂，而家 真系噶， 而家年代好多人都周身都张张嚟噶啦。头先你话喺面书睇到个听众讲紧话咩？嗰啲夕阳行业，唔系夕阳行业，即系 有有听众啦，头先就提过啦 ，Keith 啦，佢话咧过去两年嗰啲琴行咧好难挨啦，可能啲生意都比较困难一啲啦，经营比较困难。咁另外咧，亦都有咧，一个系吉他工房嘅公司咧，都讲话咧初学吉他就唔系琴啦，吉他。初学吉他嘅时候咧，都会经常去嘅。咁咧就仲会学埋呢个电脑去 mixing 添。哇， 咁犀利啊！即系而家会 经常去系去增幅添啊！佢话 哦，系啊， 系啊， 哎呀， 搵嗰啲器材啊，都系一个好地方嚟嘅。 James 咧就话啦，彭仔啊，你五十年代学琴$30一次啊，真系好贵好贵啊！佢话佢阿妈话咧，1960年啊，简单嘅一个早餐啊。白粥系豆领油炸鬼啊，都系加埋一毫子咋？咁你谂下，佢学琴$30，你话咁你话贵到系，所以咪就话点解 贵到个点系嘛？ 以前系学琴咧系一个好高尚嘅嘢啦。阿 Keith 就话啦，过去系啦，两年好难挨啦。 有个Yvonne系嘛？ Yvonne系啊。 Yvonne话咧，几廿年前咧有学琴， 系 不过咧系响一个家庭式咁样嘅琴室嗰度学。哦，即係可能本身個教師咧，個老師都係喺屋企嗰度擺部琴。 哦，係係係。 佢話當大約咧30年前咧要準備考八級咧，當時個學費咧，如果佢冇記錯咧，就話係$800一個月啊。 係啊，四節咧，每次一小時咁大概咁樣咯。係啊，都係要咁上緊㗎。其實貴嘢嚟㗎。 我都識得有朋友咧教琴咧，佢係以教琴咧就可以維生㗎啦。 咁你諗下幾犀利？相信有學琴嘅你， 好熟喎。 呢首歌唔会唔识弹， 基本嘢 系基本嘢，真系基本嘢。 给爱蕾丝，但你却是爱美丝华丽动人又理智，而我长得的标志。爱美丝，祝你依归找你的钢琴老师，你别怕，我屈屈不得志。有这么多心机作个爱丽丝一起，别对他生气，别与他相比，才华多么高都不够买地，所以高攀不起你。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戒指，被能合你意，唯有勾一勾手指。爱美丝，但求下次当你想想我，某知你远嫁我，便记得讲我知。Yeah， 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爱丽丝喜欢什么信物，平贵到无谓理，献上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喜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勾请低气等你的汤道老师厌倦你，我就专心讨好你。 他又赞扬自己任内的政绩，说完成多项工作，而且做得更多。特朗普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礼，亦不会在就职礼前和拜登见面，亦而会飞往佛罗里达州。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99点，升57点，成交金额15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升132点。跟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72蚊，升17蚊；美团362.2，升21.2；阿里巴巴249.4，升5.2。小米集团31.75，升3.5；中移动49.05，跌0.5；港交所509.5，升8.5；吉利汽车33.2，升0.2；中金公司23.95，跌5；中芯国际29.35，跌2.5；中国平安100蚊，跌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582，瑞士法郎8.736，澳元5.984，加元6.098，新西兰元5.528，欧元9.414。每百日元对港元7.4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9。日经平均指数报18,511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47美元，卖出1,84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封闭，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银河修理员。 真爱是任何形状。 作曲 Howie at DJ， 作词黄伟文，主唱 DJ。 这种健壮非健壮，仍需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thk.hk。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一向都唔识表达自己真实嘅感情噶嘛，我只求你同我喺呢个时间跳翻只舞，重拾当年嘅纯真快乐，好唔好啊，八爷婆？ 点解由何正刚饰演嘅爷爷会讲啲咁甜蜜嘅说话嘅呢？ 甜蜜嘅说话唔怕讲多啲嘅。今个星期一早上8至10，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边就同你嘅挚爱讲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 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他嫁了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啦，但系就唔见咗阿男神啦，因为男神咧已经俾阿周柏豪抢咗啦， 系啦，所以佢过咗，佢伤心一滞，所以佢唔翻工啦。 咁啊，听日阿曾志豪就会归队嘅， 系咪啊？真系咁样。OK， 好啦，咁啊嗱，即系成日都讲咧呢一个呢一个皇室咧好多唔同嘅新聞咧可以講，係 咪英國嗰個先？ 係係啊， 咩丹麥又有啊，泰國又有啊。 我哋都係講緊啊英國嗰個啦，即係大家都好熟悉佢嘅家庭噶嘛，係咪？咁啊，即係成日都講咧，皇室裏面咧規矩係多多嘅，多到咧你會覺得嚇唔係嘛，咁都唔得咁樣。 又有啲咩被即係披露出嚟啊？ 你之前咧你有冇聽過我哋係講話即係皇室有啲咩唔做得啊？即係其實佢各方面嘢咧都有規管嘅，都 啊，應該係好多嘢都唔做得。會唔會 即係考個本電話簿啊？嗰啲唔規 即 係唔做得嘅嘢， 出格吉魚蛋啊，食嗰啲。 嗱，咁呢個當然啦。嗱，即係最大家都最基本都知道咧，就係佢哋唔可以影相啦，唔可以同人簽名啦。即係係啦， 即係隨意簽名。 係啦，係啦，因為會驚即係冇 咗 佢。係啦，冇唔係攞咗佢簽名，跟住簽署其他嘢啊。系啦，跟住咧就又话咧就唔可以玩大富翁啦吓，因为玩大富翁咧就系讲紧即系大家都你争我夺啊嘛，即系有啲咧叫做哇 好似伤感情啊嘛， 系啦，即系有啲咁嘅可能会闹交嘅场面出现啦，系啦，咁咧亦都咧唔可以即系早瞓过阿英女王啦，系啦， 求神拜佛英女王。瞓得着啊？几时都话 咁跟住咧，就亦都咧，即系食嘢咧，就唔可以咧，即系唔能够咧超过女王嘅时间啦，即系要等埋佢啦，系啦。 好多规矩嘅咋？ 咁计啦，咁你已经 好彩我唔系皇室成员，我系平民啫。 系啦，所以咧，即系有啲人好趋之若鹜，要入去皇宫里面噶。 哦，加入后门啊！加入皇室。更加深似海啊！ 但系咧，即系佢哋嗱，你有时咧，即系望到佢哋咧，即系每次嘅出现啊吓，都好大阵仗啦。咁你有冇发现咧？佢哋每一次啊，咦，即系啲人唔讲咧，即系唔留意咧，又会睇唔到咧。原来系咁样嘅。你有冇见到佢哋个个行出嚟咧，都好大方得体噶？ 咁一定要啦，挺直条腰骨啦，系嘛？ 嗱，你系作为一个 layman 嘅时候，你咪可以我今日好攰啊，我攰低晒，撇啲啊。我唔需要我即系我就咁可以星星咁样行就得啦， 揈下手， 又或者我八字脚又得啦，或者我中意点我咩都得啦，系咪先？ 梗系啦，我系平民百姓嚟啫嘛。 但系作为皇室成员，原来佢哋行路嘅时候 有规矩啊， 都有规矩。 即系左脚行先，右脚行先啦，定系即系学你话斋唔准八字脚啊？ 咁八字脚肯定唔得啦，系嘛？ 步速咧就不能够唔知 一秒太快咁样， 要行几多步咁样？ 嗱，其实咧佢哋咧即系男有男嘅遵守嘅嘢，女有女嘅遵守嘅嘢嘅。咁你觉得系作为一个男士喺皇室里面嘅男士，即系当系阿威廉王子啦吓，同埋阿凯蒂啦吓，呢两公婆啦，咁你觉得佢行出嚟嘅时候，男嘅要做咩，女嘅要做啲咩？ 男嘅一定系行喺个女人嘅前面。 做咩咁大男人啊？ 我估啫嘛。 啊！ 我估下啫嘛。 咁你估其他唔得嘅，一定要估呢个嘅。 又或者阿威阿太太个只手要翘住阿威廉咁出嚟。 啊哈 ，OK， 嗱呢个咧亦都系 唔准啊，唔翘手咁行。 翘手就好似少见啲嘅、 哦，拖手啊，冇人拖手啊。 佢咁讲嘅，佢话咧男即系皇室嘅男嘅成员啦吓、嗯即系所有啦。佢话咧，你落楼梯嘅时候咧、嗯，你一定要系给予太太嘅帮助，即系佢有咁样，佢咁样 terms，譬如 扶住佢只手， 系咯，可能系扶住佢只手啦、嗯，或者系佢可能只手系少少屈嘅时候咧，咁你就喺佢嘅床旁咧，就托住佢啦，即系总之有叫， 即系要搀扶啦， 又不止搀扶嘅，系呢个王先要搀扶啫， 轻扶 系啦系啦，要有呢、這个gentleman 嘅，即系呢个 绅士嘅表现， 男士我哋要保护，我哋男士要保护女士嘅嗰个感觉，俾人哋出嚟嘅感觉，哎呀你好呵护你太太嘅，吓、 哦、 要即系男士会咁做。而女士就惨啦，即系我咁睇系惨啦，即系好似 惨先 死啦！我死我即系如果我真系唔记得呢个规矩会点嘅咧？咁样 即系冇俾佢扶到咁 样。唔系，咁佢要扶嘅，点都要扶 咧。但 系 可能你劲咧，谂住自己行落去咧， 自己行先有啊。唔系，佢行路啊，讲紧而家啦，即系嗱，男士要扶住佢啦，而女士咧，佢行路咧系都要有一个标准嘅噃。系啦，咁咧佢就系话啦， 睡宝莫非？ 又不止睡宝嘅，咁定眼， 嗯， 你个头，你个头啊，讲下你个头啊，同你行路啊，你觉得佢有啲咩可以作出令到你觉得好优雅嘅、嗯，又唔得失呢、這个呢、這个皇室嘅， 又有啲我估佢行路嘅时候咧，作为女士咧，个头咧要譬如系30度角咁向上嘅，同埋 点解要咁样沾沾自喜嗰啲咁样？ 唔系呢个气质嚟噶嘛？ 哦、oh, ，OK， 即系有少少即系高人一等咁嘅感觉。咁然之后咧，佢行嘅时候咧，佢嗰个嘅向前行一步咧，嗰、那个头咧唔可以咧前过嗰只脚。 啊， 系咪类似啲咁样啊？ 你开始可以学习到，你明 系咪？ 你明解咯，即系定立规矩嗰个人啦。 系咪就系咁啊？ 嗱，佢咧就系讲紧啦，嗱头咧，头先你讲得啱嘅，就系、是、要有啲方向嘅，不过就唔系要抬高头呈30度嘅，即系抬头向前望，即系卧高少少， 唔系嘅。 佢系话。各位女士，各位皇室里面嘅成员，你嘅头系唔可以耷低嘅，唔、 哦、 可以耷低，系啦，即系唔可以垂头，系啦，系啦。咁你个下巴咧，你个下巴，你要同个地下个水平线系平衡嘅，系要平衡嘅、 哦，即系要下巴同地面系 平衡 嘅，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即系所以你头先我高咗系唔啱啊，因为平衡啊嘛，系啦系啦。咁跟住咧，每一步每一个步伐，你都要用脚尖。向地下行嘅，即系用脚尖落地先，系啦， 就唔系脚踭落地。如果唔系我哋中国人就调翻转嘛。哇，你脚踭行路脚踭唔掂地啊，鬼嚟噶你啊！ 系啦系啦，佢话脚尖行先。咁啊，如果有即系行楼梯嘅时候咧，侧边有扶手嘅话，咁你哋系可以，即系你哋可以用扶手嘅。因为你谂下，你行楼梯，你想望下楼梯噶，系咪先啊？你会惊扑死噶嘛？ 梗系啦，仲要可能着咗高踭鞋咧， 咪就 系 咯， 危险噶嘛。 咁所以隔篱个老公咪要扶佢咯， 系 咁，因为佢老公可以，佢又冇话个老公可以、嗯，不过老公可能睇住 男士咧就可以喺呢个时候落楼梯咧 就 扶 住系啦。咁啊，如果有扶手你嘅话咧，你就可以扶住嘅话啦，就扶住个扶手咁样。咁啊，跟住咧佢就 如果唔系会点咧？其实有冇罚则嘅咧？ 咁佢又冇咁，佢话有罚则喎。啊，你又问得好喎、啊。 如果冇罚则，即系纯粹一个皇室嘅指引啦、 啊。佢话 即系冇法律啊。 佢话唔系咁，当然啦。咁啊，佢又冇人罚，又冇人知噶嘛。唔通翻嚟罚？哎呀，惨啦！琴日咧俾啊边个大使馆唔系即系皇室里面边个主管咧见到我呢个 系啊， 我都 睇 到系啊系啊啊咁啊去罚咩？咁又冇 扣分咁样。 但系即系估唔到咧，即系佢哋每次行出嚟嘅时候。都真系要整装待发，记住晒所有嘅规矩， 咁咪好咯，即系再一次咧为自己咧高兴啊，冇入到呢个皇室， 你凭咩入啊？你话俾我听， 即系身为一个平民百姓而高兴啊？ 唔系，其实系嘅，即系当然啦，佢哋守佢嘅规矩嘅都有，我觉得啱数嘅，因为你真系行出嚟，唔系就系咯。 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人的灯来，终于未知要迎发出伟大。可会遇上高阶，危难中太做最关键那板块。你如像若不甘风的这风，细小身躯才能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作伴，纵是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你崩坏每度微笑平发出伟大，上高阶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过。漆黑追过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存留了破晓。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独个也许微细，守住在每个话题，迎着劣势，万个很微细，全力发。 是好兴奋第一次过有 Rubber Band 的每度微笑。 喂，阿桂花田啊， 点啊，彭仔， 你头先讲咧就外国嘅皇室成员佢哋好多啲规矩啊，但系咧喺外国咧，如果你唔系皇室成员，你只系一个平民百姓咧， 咁 你个生活咧 都要守规矩嘅。 但系咧，你有 香港又少咩吓？ 系，但系咧，你话外国嘅朋友咧，佢哋嘅生活咧，守唔守规矩，即系守翻一啲系法例嘅规矩啦。 系， 除此之外咧，你系咪可以咧，即系放任到系咁样嘅地步嚟到去生活咧？你会唔会够胆好似呢一对嘅男女咁样啊？佢哋嗰个生活喺外国嘅生活系点样咧？就系咧，以一个裸体嘅生活嚟到去过佢哋嘅方式。 有啊，我之前都讲过对有个新闻咧，好似你嗰日你话斋咧，啊你想送外卖嘅时候咧， 见到系嘛？ 啊你送外卖嘅时候咧，即系嗰啲送速递员啊，又或者系即系你去遇到叮当之后会有啲咩画面出现咧？ 系 咪都系有一对夫妇佢就系都奉行咧喺屋企系全裸嘅？咁呢个空间系我嘅，咁所以咧任由我去做啲咩都得啦，我做乜都得啦，系咪先？咁但佢打开对门咧就系俾佢都唔介意俾人哋睇埋佢嗰啲外卖员咯，即系话我就系咁噶啦，喺屋企就系咁样生活噶啦。 但系 我要咁粗暴啊咁样咯。 嗱，本来呢一啲即系 崇尚天體係嘛叫誒，即係無拘無束咁樣嘅生活方式咧，就真係外國咧係大有人在嘅。但係咧，如果佢能夠咧將呢一個嘅概念咧，係直頭咧活用埋喺邊度咧？活用埋咧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係出埋街，驚唔驚？ 街就 同樣都係英國。 哦，都系咁巴闭啊！ 喺英国咧就有一对夫妇， 咩条法例唔怕咩可以俾人 系啊？我都系咁样谂，喂， 唔犯法嘅咩？ 嗱，我哋喺香港咁就话你衣冠不整啦，系咪啊？或者影响市容啦？ 系啊，咩啊？行为 行为不检啦， 系啊， 咁啊可以拉得噶嘛？但系咧喺英国有一对嘅夫妻咧，佢哋咧就真系裸体生活啊，系由朝到晚啊，全日啊都系 穷嘅咩？佢冇钱买衫， 佢哋系真系咧系崇尚呢一种嘅自然主义啊， 系啊。 喂，佢哋咧就 唔冻嘅咩？听英国好冻嘅，佢好少可以热嘅。 喂，呢、這个有趣啊！ 咪就系咯，佢哋冻得冷嘅咩？佢身体， 佢哋系连去街咧都系唔着衫裤嘅。甚至乎咧，佢话而家咧喺冬天嘅时间咧，佢哋一样会出街，但系咧一样唔着衫裤。咁佢嘅感受系点咧？系觉得冻啫。 好明啦、啊，唔使佢讲啦，我都知啊。 佢就话咧， 但系佢真系佢宁愿冻，佢都系坚持佢嗰个理念。 系坚持啊，佢真系坚持啊。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呢一对嘅夫妻咧，佢哋其实已经系男嘅咧，就已经系70岁。 即系话佢七十年嚟，佢冇买过衫裤。 唔系、就是、男嘅70岁，女嘅55岁。佢哋喺2010年开始咧，由于去咗一次咧新西兰嗰处咧体验过天体啫。之后咧就觉得咧非常之好啊！呢一种崇尚自然嘅精神， 系嘛？ 于是翻到去英国咧，佢哋就一路咧，你谂下2010年到依家，佢哋即系10年嚟啊，都系唔着衫裤咁样去生活啊，甚至乎咧佢翻工都系， 佢 翻工都唔着 噶。 啊，唔系，应该系话咧，佢哋去街， 冇翻工系嘛？ 佢哋后来 都70岁啦，嗰个 uncle 啊，唔系喎，10年前佢都系60岁啫。 所以你讲啱，个男士咧系冇翻工，个女士咧后来都系改为咧佢喺屋企度工作嘅。咁所以咧 ，OK， 即系话咧撇除咗佢喺打工方面咧，佢唔会受到影响啦。 系， 咁佢喺日常生活咧，佢都会出街，佢会见朋友。一樣會去買嘢，咁但係佢一樣係裸體嘅，咁只係咧佢就話啦，哇！你點樣可以咁樣生活㗎？其他人唔會俾你嚇親咩？ 哦，係啦，係啦。 咁咧有一啲嘅訪問就問咗佢之後咧，佢就話有㗎，試過喺啲商場嗰度咧遇到其他人嘅時候咧，佢哋冇話嚇親啊，因為我唔著衫褲，而係咧佢只係話，哇！你真係勁啊，我冇你咁勇敢啊，咁凍都唔著衫褲。系咁啫喎， 咁鬼抵得冷嘅你真系，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可以咧？啊咁冻天气可以唔着衫啫，咁样 即系 即系唔好再着重于佢。哇你唔着衫啊？系嗰个 有伤风化，即系唔系闹佢呢啲，而系惊叹佢哇你好勇敢啊，咁冻都 初重点系咪呢啲叫做？ 同埋咧好得意就系啦，因为呢对夫妇咧太惊人啦，所以咧佢哋影啲相啦，譬如佢哋夜晚去酒会啦。佢一樣係唔著衫褲去酒會，不過佢著鞋喎。 哦 ，OK， 佢驚慘親腳係咪？ 個女士咧係著高踭鞋。 哇，其實 佢出席個晚會， 佢呢個諗法，我想問咧，佢係咪唔犯法嘅咧？ 好啦，跟住落嚟就問啦。 即係呢個好緊要，你明唔明啊？因為即係佢出席嗰啲場合啫。 法例方面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不犯法不拉呢？原来呢他们说呢根据在英格兰这个的其中一个县或者一个郡里面的有一条法例呢，就是说在公共场合裸露裸体并不是刑事犯罪。若果事实证明某个人是出于想惊吓或者造成困扰的目的而裸露，那就会被拉了。是这样的， 即是说吓，咁 佢而家唔惊吓嘛？佢冇惊吓， 惊唔惊吓嘅定义好难讲嘅，可能我睇到好惊吓，咁我吓真我啊咁样。 如果你觉得好惊吓啦，但系都要嗰个人裸露咧，佢本身系想吓你。 哦， 而佢个作用本身唔系想吓你， 拿佢嘅身体，拿着他的身体嚟吓你咧，佢就犯法啦。 系啦， 因为 佢唔系， 佢就咁行啫。我冇话谂住吓亲你嘅。 好啦，即系唔着衫裤去生活嗰个人，佢又出于个原意唔系吓 你， 佢 系 崇尚自然。 系， 然之后跟住咧，啲街坊亦都冇被吓到。 系，咁就可以得啦，就唔犯法啦。 系啊，咁就冇犯法。 咁上次喺我哋嘅铁路咧，里面嗰两个男人咧，咁佢 咩 先？ 你而家香港啊？你而家香港，我头先讲个法例英格兰啊。 O K， 咁可能香港又暗哑底，我哋有一条埋藏喺心底里面嘅。 你唔好再试啊！ 我唔系谂住试，但系嗰两个男人试咗啊嘛。 我真系好相信佢哋一定会系犯法啊！ 嗱，呢个 即系争在犯乜嘢法例啫？ 喂，喺公。 公共交通工具 行 为 不检，诶咩、啊、做咗咩猥亵嘅行为咯？ 系咯，咁啊系咯，你随时都噏得出啦。 其实系啊，我哋都真系好严谨 嘅， 但系问题嗰啲人都 走去接受， 但系嗰啲人都继续挑战呢个法例嘅。 简直傻咗啦！嗰啲 佢真系唔，佢真系觉得诶，港车里面冇人，佢唔知车厢有冇诶闭路电视嘅。 喂，不过咁，即系英格兰呢一对嘅夫妻咧，真系佩服到不得之了。佢哋咁多年嚟都可以 keep 住。唯一咧， 我 觉得 佢有冇病？ 咁又 即系咪病？即系 伤风嘛，伤风感冒 嗰 啲嘛。咁又 冇 讲，只系咧睇到佢哋啲相片影佢两夫妻咧，有一样唔好， 系 佢皮肤好粗糙啊。 哦， 可能成日 晒， 系晒得太阳多，或者即系裸露身体多咧，啲皮肤鞋嘅。 唉、哎，真系做得唔啱啊！好惊吓，好惊吓，我惊啊！见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决定恢复喺十五个地点销售年花，摊档减少一半。食环署署长刘利群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安排之下，年花销售点会划成小区，设有人流监察系统，通过应用科技点算人流同埋有上限，会以红绿灯显示。如果超越人數上限就會著紅燈，當局會在網頁顯示情況，希望市民到場之前掌握情況。現場亦會有適當的等候區，人多的時候會在路口勸喻不要進場。劉利群又說，之前已經競投攤檔的人士可以免費使用，當局認為抽籤是最公道的安排，因應部分檔主投得不止一檔，他們最多可以抽三檔，會盡量安排連檔賣花。他強調仍然會以抗疫為先，呼籲大家快買快賣，減少逗留時間。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銷售年花的安排到時會有人群聚集，風險會提高，但目前已經減少攤檔數目是折衷辦法，能夠給花農營運，市民亦都可以買花。對於當局在深水埗劃出強制檢測區域，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是應該做，因為近期有不少舊樓都有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需要盡快找到帶病毒人士，現時是先處理深水埗區，不等於不做其他區。政府公布明天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延長7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不同政策局正同相關業界商討，如果防疫工作做得到位，是否可以在短時間或人數限制上作出一些調節。羅志光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感受到社會怨氣正在上升，明白市民不只是抗疫疲勞，如果政府在一些措施上不作出調整是有難度。他在節目之後說，現時在職家庭津貼制度有不理想的地方，對部分個案例如餐飲業人士可能構成雙重打擊，當局正探討怎樣調節協助基層市民。美國後任總統拜登抵達首都華盛頓，準備出席就職典禮，當局在典禮場地國會山莊加強保安，超過25,000名的國民警衛軍布防。拜登同後任副總統賀錦麗在典禮前一日到林肯紀念堂出席紀念新型肺炎死者的儀式。拜登同賀錦麗會在當地星期三中午宣誓，因應疫情，儀式規模縮減。典禮結束後，兩人會到國會大樓東邊參加閱兵。拜登之後會發表演說，宣布新政府政綱和首要任務。報道說，拜登就職後會隨即簽署多份行政命令，取消或改變很多特朗普的法案，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取消針對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亦會要求進入聯邦政府大樓或跨州旅遊的人戴口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718点，升76点，成交金额1,5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升13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2蚊，升17蚊；美团362.8，升21.8；阿里巴巴249.8，升5.6；小米集团31.5，升4.5。中移动49.1跌8毫，港交所510蚊升9蚊，吉利汽车33.25升1.25，中金公司23.8跌6.5，中芯国际29.35跌2.5，中国平安99.95跌1.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7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2，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6点，跌187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62美元，卖出1,850.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系啦，我哋好笑啊！一个 真开心到唔记得咗， 系啊，搞差啊两个人都。 哎哟，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 做乜嘢先？ 今日星期三啊，系啊，我哋有猜猜我是谁。 我仲有猜猜我是谁。 系啊，有噶。 咩题目啊？桂花田。 哎呀，就因为我哋星期三我们的咧都讲咗我哋嘅音乐啦，系咪？我哋嘅琴啊，咁、我哋咧今日咧猜猜我是谁嘅题目就系、 是。估咩好咧？ 估下佢系咩乐器咧？ 古乐器好，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我嚟登记。 同埋咧，我揾到啲咧，我哋特别精美印刷嘅， 系、心意卡系嘛？ 香港电台嘅一啲心意卡、感谢卡啊，俾我揾到啊！ 好咧，咁啊，如果就系 可以送翻俾大家， 博得到出街嘅，我哋三个乱咁签名系咪？是 开光啊！ 有我哋嘅签名送上送翻俾你啊！电话号码18723888。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哋仔女好中意你哋噶，因为而家停课喺屋企咧，成日都听你哋美言康康噶， 把声猪样声， 识讲你哋啲粗尘噶，仲有我好拍档咪咪梁敏章咁样， 好靓啊！你嗰个女装扮好劲， 佢系女人嚟噶， 睇到你两个搞嘢喎， 我人人都睇你跳舞啊， 多谢你啊，靓女， 好搞笑， 真系好好啊， 多谢你啊！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美言康康陪住你开心。 二台通识60秒。 我侄仔咧呢排唔舒服啊，成家人咧都好紧张，一时咧惊佢冻亲，一时又怕佢焗病，又要确保佢定时定候食药，分量又要准确，又唔可以多，又唔可以少。唉， 梗系啦 ，B B 嘅器官功能发展未成熟啊嘛，身体处理有动物质嘅能力咧较低，万一出现咧药物副作用或者敏感反应啊，佢哋又唔能够表达清楚，所以家长一定要依照咧医生处方或者医护人员嘅指示俾 B B 仔服用。 药物噶。 我哋有噶，喂佢食药之前咧，我哥阿嫂咧仲会睇清楚嗰啲药物标签，然之后咧准确量度所需要嘅服用剂量。 除咗有医生指示啦，否则唔可以同时服用多种嘅药物噶，以免产生不良嘅作用。虽然你嘅侄仔而家仲系好细个，但系喂完药记得咧要将啲药摆翻好啊。 我知啊。家长应该将药物锁好，存放在阴凉、干燥和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防止他们误服导致药物中毒。 提到你一样东西、BB 仔或者小朋友有不舒服的话都要看医生，千万不要求其去买些成药给他吃就算数。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号码1872388，咁我都背住电话啦，咁啊打电话嚟玩我哋，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讲紧 乐器。 咁啊，当然啦，嗰个钢琴啦，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唔好啦啩，唔好可唔可以咁样啊？你都系俾挑战啲听众噶嘛，系咪先？ 好啦。 系，但如果你哋咧都想考下我哋嘅话咧，都欢迎嘅， 欢迎， 都欢迎啊！俾多啲 tips 我哋去估下都得嘅，好嘛？我想向都可以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里边有我哋嘅听众， 第一个听众喺度啦。 系啊系啊 ，Hello， 猜猜我是谁？ 系啦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男士点称呼啊？男士 阿 Sam 你好。 哎、今日咧得翻阿桂花田同我彭仔咧同你玩咋，你可以是但拣一个。 我拣桂花田啦，因为我女做咗佢嘅校友啊，我拣桂花田。 我系恭喜你喎！边间校友？小学定中学啊？ 中学啊，中学。 哇！做咗我啊，做咗我 你冇读过中学噶？ 我有，系你系讲我定我个女嘅校友啊？ 你啊， 我自己啊， 阿 Sam 个女做咗阿桂花田校友。 咁我你都知道我系你个校友咁叻嘅吓。OK 好，系 咁啊，一定会好好成绩噶啦。 系啊系啊，都叻叻女啊，系啊。OK 好嗱，呢个乐器咧就咁嘅，同一个姓氏咧都系同音嘅。 同音 系啊，同音 唔系索性同嗰个字啊？ 都好似唔系嘅，唔系嗰个头嘅，系啦，即系嗰个系啦。咁咧，咁啊同音啦。咁咧呢个咧，好多时咧都成日俾人哋攞出嚟去笑嘅。 哎呀，我知啦。 咁咧，跟住咧就系好惨。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 一个字。 系 啦，好惨啊佢系啦。咁咧，但 系笑啊。 有几惨啊！ 唔系咁，萧 正南都系姓萧啊，几好啊！ 我咪我咪同个姓氏一样一样写法咯，或者一样读音，一样读音系啦。 佢系竹花头嘅，如果系即系嗰个乐器， 乐器竹花头嘅，如果姓氏系草花头嘅，咁啊嗱，即系讲下一支萧啦。咁啊，跟住咧，即系萧咧，其实系直吹又有啦。我哋之前咧其实讲个横吹都话有嘅， 横吹系咪笛啊？ 唔系，其实系咁讲横吹 横。唔識啊！我 係啦係啦，咁咧就係一個咧好古老、好古老嘅吹管樂器嚟嘅，係啦。 係中式 嘅，中式嘅係啦。咁一支支長嘅啦，咁啊中間咧又有幾個窿啦，咁啊即係嗰幾個窿咧就係我嚟發音嘅，咁係一個好聽嘅一個樂器嚟嘅。 阿 Sam 啊，你有冇學過樂器啊？ 我冇啊，我哋細個嘅時候冇話要一人一學一個 學嘅。 係啊，咁我女肯定有啦。 系啊，大提琴咯，个女就 嗱，我都话噶啦， 咁 我个大提琴点样搬翻屋企咧？请问 系买啊，因为佢要身高跟身高嘅，原来大提琴，咁佢越嚟越高就要换越嚟越大只。 咦，咁啊，彭姐你咪好咯，你好快已经定咗喺度啦， 死嘢啊！ 原来而家学校咧，箫咧，就系笛咧，系唔当乐器噶。 哦，真系啊！ 佢当咩文具啊？ 唔系啊， 笛 佢系当一个正式嘅乐器咯。 木桶笛啊，系咪讲紧？ 系啊，木桶笛 系啊，木桶笛四年班已经学啦，所以系唔系一个乐器啦。 其实唔应该咁样咯。 系咯， 即係如果連教育界咧都咁樣歧視樂器咧，即係唔應該，即係唔應該帶頭歧視樂器咯。 我都係咁話。啊，咁啊好啦，恭喜曬阿 Sam。 好，咁我哋阿女叫咩名？我哋提翻個字俾佢啊。 哦，好啊，好啊。英文名啦，係 Starry 嘅。 哇，咁深噶， 佢叫星儿啊，所以叫嗰支名叫 Starry 咯。 哦 ，Starry， 我系听到 Starry 啊 ，Starry 啊，我听到，哦， 系 Starry，Starry， 哦 ，Starry，Starry Night 个 Starry 啊 ，Starry Night， 肯定系咪同你老婆拍拖嘅时候嗰时嗰啲情歌啊？好啦，但系恭喜晒啦，咁啊，亦都恭喜晒星儿啦，读到一间好嘅学校啦。 系啊， 其实我唔知佢讲边间。阿 Sam， 我想问阿 Sam， 阿 Sam。 走 咗 啦 ，OK， 好唔紧要啦，我哋要请第二位系嘅听众 ，Hello， 阿 Sam 之后有边位？ 猜猜我是谁 ，Kelvin。 Hi， 两位好，桂花甜道唔系 ，Hello， 两位好啊，桂花甜道同埋程振鹏。 你 好 啊 ，Kelvin， 好新鲜 啊！我今日惹咗咁多男士嘅， 系咯，我唔明白 啊，好嘢好嘢 ，Kelvin 系咪第一次玩啊？ 都系啊，好耐之前玩过，不过隔咗好耐噶啦，已经。 O K O K O K。 头先咧，阿桂花 田， 你呢个口吻咧，令我谂起夜总会嘅，系咪第一次嚟啊？ 哎呀，原来咁做咩咁难帮衬啫吓？ 都冇帮衬过。 有啊，佢话好耐之前啊，你唔记得咗啦咩？系咯。哎呀 ，Kevin 你好啊。 系啊。 冇啊，我啲黄妈阿姐冇啊，冇啦，俾人 mark 咗啦，我已经啊，有事嚟噶。 你只能够同阿彭仔玩啊。 系招呼住你先啊，系啊。 冇问题啊，冇问题。都好 好好好我這個呢个好简单的啫，這個乐器呢就两个字的。咁啊呢个乐器呢都是属于弦乐嚟嘅，即係 即有条线嗰啲嘢， 係啊，拉弦乐器啊。咁呢两个字啊，头先桂花田讲嗰个呢就係、是、同姓氏有啲接近 啊 个声音係咪 同音啊二字 音。我呢一个呢就直头呢係个姓氏嚟嘅，其中有一个字係啦。有一个字，直头一个姓氏嚟嘅。咁咧， 系中乐定西乐噶？ 啊，中乐嚟嘅，属于中乐。 哦， 两个字嘅。 哇，佢净系嗰个姓氏咧，都有几烦噶。 系咩？ 系噶。 个姓氏有几烦咩？ 弦乐嚟嘅。 系啊，系咩？咁咧，佢就 清唔清脆噶啲声音弹出嚟？ 咁实系清脆噶啦。嗱，咁咧佢就系揸住动高，揸住嚟到去去做动，你嗰个动作咧先可以有音乐有声音走出嚟嘅。 即系就唔系瞓低，唔系即系 唔系瞓低嘅， 即系唔系揸喺度。 你要动高佢，动高佢，然之后咧， 琵琶咧， 琵琶唔系嗰姓氏喎，佢话其中一个姓氏嚟嘅 ，exactly， 类似啦，类似啦。 都是那些咁嘅款嘅， 琵琶咧阔啦，佢咧就撩嘅，好撩嘅， 好撩啊， 系啦，通常咧， 即系好凄惨嘅拉住， 系啊系啊， 二胡系咪咧？ 哎呀，啱啊，系啦， 二胡点咧？ 佢点清？佢点清脆啫？系啊， 系咪咁啊？ 系啊， 呆咗，呆咗 Kevin。 OK， Kevin 有冇玩乐器噶？ 冇啊冇啊，听就多咯，听乐器就多咯。 哦 ，OK， 咁啊， 中乐你会中意听中乐定系西乐咧？ 其实都冇分嘅，总之好听咪得咯。 啱啱啊，总之好听就系好歌啊。OK， 好啊，恭喜晒 Kevin 啊，咁我哋咧将心意卡送翻俾你吓， 多谢你， 大家拜拜， 拜。 电话号码 1872388， 今日玩乐器啊。你可以出题目去考下我哋都得噶。 She ain't got the moves. We got something. 知佢諗住邊個唱嘅呢？ 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過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 歌词讲嘅系两小口可以甜蜜，可以有少争执，但能够同爱嘅人一齐，点都系幸福嘅。今次 Shiga 话考起佢系点样摆脱以往唱悲情歌嘅演绎。 同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十年如老中初见， 作曲编曲系张嘉诚，填词系张美贤，监制韦景云加上何哲图。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连诗雅《爱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奶你好，风。 开麦啦，开麦， 开麦嚟啦， 手多手多，系啊，翻嚟啦， 唔使等啦，即刻嚟啊，因为咧，猜猜我是谁，又有听众朋友咧已经喺电话旁边等紧啦。 OK， 有陈太 ，Hello， 陈太， 桂花田、程真鹏，你哋好啊， 你好，陈太， 你嘅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系啊， 真系最紧要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要估乐器，你出题俾我哋，定系我哋出题俾你呢？ 你哋出题咧。 好啊，咁你拣啊，桂花田定拣鹏仔啊？ 梗系拣棚仔啦！ 点解？因为我太易估啊嘛，我啲容易估中。 唔系 啊，好啦，系点啊？ 公平啲嘛，头先有嘅话拣系桂花田，今日轮到我拣棚仔。 你个人真系好公道啊！ 系咯， 陈太你个人好好啊你。 我仲喺度担心，唉，究竟陈太唔中意有啲咩咧？咁样。 跟住话好中意， 跟住话梗系拣棚仔 喎。 多谢多谢陈太。 喂，咁你搞笑啲啊？桂花田，你会谂点解唔中意自己？ 唔系讲下笑啫，都系。 好啦，阿陈太， 攞嚟呢个节目啊，好正啊，知唔知啊？ 系咪噶？ 好活跃啊，真系咧。 唉，希望啦，我都系靠 个样啊， 我都系靠呢三个钟咧，舒缓下自己啲压力 嘅 啫。 哦，即系原来你落嚟嘅目的， 你落咗嚟呢个节目，好，我知道，我有时好忙，都听唔到啊，系为咗呢个时间最好噶啦。 嘿，有网上重温嘅我哋， 系啊，网上 节目都得噶， 都要靠大家噶，系啦， 都系阿陈你落嚟呢度生鬼啲咯。 诶，我哋玩游戏啦， 好 嘛？陈太， 我觉得好，系啊， 系啊，唔好阻，好，我呢一个嘅乐器咧就咁嘅，两个字嘅啫。咁呢个属于咧，佢系属于乜嘢乐器咧？就被称之为咧系大型嘅拨弦乐器啊，即系你要拨下嗰啲弦，嗰啲线啊。 我想学佢点样拨法啊？ 拨下佢啊，咁样。 点样先可以令到佢 好优雅噶？ 咁玩乐器都好优雅嘅，啊唔系喎，如果你叫电吉他，你估竖琴系咪啊？ 哦， 系啊，咁啊，陈太，我问多你一句啦，竖琴个竖字点写嘅咧？ 哇， 佢个字咧有啲似个肩字，其实系个神， 系啊，好叻啊，系啊，系啊， 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嗰个竖咧，即系横竖个竖啊， 系， 即系打横同埋动高嗰个竖啊， 边竖啊？咁 我点解咁问咧？因为我自己写嘅时候，我写咗竖木个竖， 点啊？系啊。 字系嘛？ 啊，真系蠢到咧咁样，咁系啦，咁啊好叻啊，陈太 啱咗， 系啱咗啊， 系啊，竖琴啊，就系竖琴。喂，但系原来 咩拨拨咩话？你头先话 佢系属于拨弦啊， 拨弦啊， 系即系你 弦一身， 你拨 咗，唔系呢个竖琴咧，我自细都好幻想得好优美啊， 系啊， 尤其是我哋细个嗰时啲卡通片咧。哇，好靓， 系啊，嗬，好 elegant 噶，嗬， 系啊， 同埋通常咧，佢系属于西洋乐器啦。咁啊，通常咧，你记得咧嗰啲古代嘅，譬如嗰啲希腊神话 啊，嗰啲小姐咪系咯， 系啦，就会弹竖琴， 系啊，嗰啲小姐，嗰啲小姐啊，佢拨住个琴，跟住就去弹啊。 原来呢个竖琴咧喺古埃及嘅时候咧，有另一个名叫做贝尼琴喎。 哦 ，OK。 好靓啊！ 系咯，个名都唔同啲啊！ 好啦， 好优美噶咋！ 多谢晒陈太， 恭喜晒，恭喜晒陈太，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啊 ！OK， 好啊， 好啦， 可唔可以加多个要求啊？ 系咩 啊？搵埋豪仔签多个名俾我 啊！会系啊，我哋 你唔使特别要求， 系我哋会嘅，系我哋唔会漏咗一个嘅，系啊！ 我哋个户口系要三个联名嘅， 非常之好， 好啦 ，OK。 好，恭喜晒，拜拜。 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跟住有小朋友噃。 系啊，有 Matthew 啊，未啊？ 系咪 Matthew 啊？ 系啊。 Hello Matthew， 你出题目嗰个一定系估噶？ 系啊。 你想估嘅 咁啊？桂花田系咩好啊？ 好啦，桂花田姐姐啦，你嚟啦！ 我想话系咪姨姨啊 ？No 姨姨啊！桂花田只有姐姐啊！就好啦。嗱，呢个乐器咧， 系 佢咧有大啦，有中啦，有小噶。咁啊，但系咧喺一啲嘅场合咧，哇！冇咗佢真系唔得掂到嘅。 有啲场合冇咗， 系啊系啦，即系话要表演嘅时候啊，系啦。 我仲以为系白嗰啲添。 啊，唔系，系啦，表演嘅时候咧，咁啊，冇咗佢唔得嘅，因为咧佢嘅声音都比较大嘅， 好大。 系咪小提琴啊？ 唔系， 哎呀， 系一个字嘅啫。 吓，得一个字。 系一个字嘅啫。 但系又分大中细。 唔系啊，嗱，又唔系喎。 又唔系鼓。 嗱，但系佢咧就同鼓咧都差唔多。佢有鼓就有，应该有佢噶啦。咁咧，佢系用铜去制造嘅 铜片啊。 铜咯，铜即系金属嗰啲铜系啦。吓 咩啊？系咩啊？ 系咩话啊 ？Matthew，Matthew， 茶茶 茶茶 一个字、哦。 佢系啦，佢又唔系叫茶茶，佢有个字噶、哦。我谂你都系大概明白我佢应该近佢讲咩嘅，但系嗰个唔系叫茶茶咯。 系铜。 我谂喺西乐佢又叫茶茶嘅，但系中乐佢就唔系叫茶茶。 即系中乐又有噶。 系一定你一定有啫。佢会黐埋头先讲嘅鼓嗰个词嗰样嘢一齐嘅。正亦都有个四字词语系咁样咁讲嘅，系啦，咩大鼓咧咁样， 系咪中乐？ 系咪中乐？ 系中乐，系中乐啊！ 咩大鼓？ 系啊，四个字嘅，总之有鼓就有埋佢噶啦，佢好嘈嘅，有铜做嘅，有左右边一齐配合先， 锣 系啦，啱啊， 大锣大鼓 系啦， 好嘢，我都估唔到你， 系啊，好难啊呢个。 唔难唔难，不过即系好似讲到嘴边都唔得啦，系咪？西乐就系查查啦，系咪？即系讲争争嗰个，但系中乐就系叫锣咯，系啊。 哦，个铜锣。 哎呀，你屋企有团队帮你喎，好似。 好叻啊！ 系啊，我阿爸同埋我阿妈。 O K， 好啊， 哇，劲啊，三个人一齐。 多谢，恭喜晒。 之前个礼拜三都有打过嚟。 系咪啊？中唔中啊？之前。 唔中， 唔中。 好啊，今次中咗啦，恭喜晒 Matthew， 恭喜晒你。好啦，拜拜。 哎、hey, last 一个啦。 哦，好啦，最尾个五生啊有。Hey, Hello， 五生。 五先生。Hey, 你好 啊。彭姐同阿桂花田。 你好啊。 阿五生。你想揾边一位啊？ 阿五生你唔使叫姐姐㗎啦。 咁样呢我就揾阿彭仔啊。 好啊。 好等我嚟啦。嗱我呢一个呢就系、是、都算系西洋乐器啦。 哦。 算系啦吧。我冇见过中乐用呢样嘢。三个字。系啦。咁佢呢就系、是、吹奏嘅。 哦。 系啦， 吹奏嘅 系啦，吹奏嘅乐器， 三个字， 三个字， 系英文定中文啊？ 系咪好大件噶？ 算唔算大件咧？个 size 就有大有细啦。唔算大件，佢唔系坐地嘅，佢系捧喺手嗰度嘅，但系咧又要用个口嘅。咁你个手又要系点啊？ 系咁会唔会系爵士风咧？ 唔系唔 sexy 嘅、 啊。我头先都喺度谂系咪 sexy 风啊？系啊， 唔系 sexy 风。 三个字要吹嘅。 sexy 风点三个 ？sexy 风 ，sexy 风啊！ 啊， 点 三 个 字 咧？系啦，其实佢唔算大嚿噶，唔算大嚿，一单手都可以揸住。佢嗰个嘅主键啦，咁然之后跟住咧个口又要用啦，你手另外一只手亦都系要揿住一个乐器嚟去做。弹奏嘅， 手风琴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讲手风琴，哇，好叻啊！ 唔系你哋俾啲贴士几好 啊？其实系争个字啊，口风琴，我想讲。 哦，系口风琴， 口风琴啊，我都当你啱啦，啱啦， 系。 多谢你哋先， 大家玩啫嘛，系咪？ 系啊，咁啊呢一种咧属于有键盘嘅吹奏乐器，口风琴。有冇学过乐器啊，伍生？吓有冇啊？乐器有冇学过啊？ 伍先生 都冇啊，不过咧而家因为疫情喺企咧，咁啊听下你哋柜台讲嘅嘢咯。 啊好啊，多谢支持啦，最紧要 你哋加油啊！今日冇咗阿曾志豪咧，咁啊即系又小心啲， 好 嘅嘢听。 O K， 你哋两位主持都好好啊。 多谢晒伍生，拜拜。 加油啊你哋， 听日见，拜拜。